目前冇计划重新安排会谈，但系美方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仍然就贸易协议嘅实施情况同中方代表保持定期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亚利桑那州和艾奥瓦州期间，对中国处理疫情的手法表示沮丧，又说是他决定推迟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不想和中国谈论事情。不过他亦有称赞北京以创纪录的价格购买美国农产品。被问到美国会不会退出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回应说拭目以待。天气方面，同热带风暴海高斯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海高斯集结在广州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听日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8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84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0点，跌2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17.82升5.8，腾讯控股506蚊，跌6蚊，阿里巴巴255.4升3.4，美团点评231蚊，跌4蚊，信宇光学科技125蚊，跌9.2，京东集团278蚊，升12.4，中国飞鹤16.26，跌4毫，中国平安84.6，跌7毫，中芯国际26.05，跌5.5毫。港交所373.6，跌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264，瑞士法郎8.586，澳元5.634，加元5.897，新西兰元5.146，欧元9.2545。每百日元对港元7.3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0点，升59点。港金现价报18,40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21美元，卖出1,99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巴士服务方面，九巴和龙运巴士有94号这条线就是缩短了和改为循环线服务。就是94号线九巴和龙运巴士的94号线缩短和改为循环线运作。而新巴和城巴的6号、6号 X、15、63、73、260和973号线仍然是暂停服务的，其余的路线就陆续恢复有限度服务的了。渡轮方面，大部分的航线都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未来还会开出头班船的了，就是芝麻湾至到梅窝和平洲的航线就会在未来5:10开出头班船。路面交通方面，大部分的隧道出入口都是畅顺的，暂时就是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波斯富街。封路方面，在九龙塘兰开下道因为有紧急维修，近住宣道小学对出第二和第三线是封闭的。另外香港仔的华富道都有工程，华富道去数码港方向近住华青楼的部分 分行车线是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会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啦，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今天会跟大家继续谈一些热门的话题。大家都经历了一个就台风来去匆匆的日子。昨日的晚上还是挂着九号风球，今天中午左右就已经落波了。对于打工仔来讲，就即刻要上班了。上班的情况，很多人搭车都感觉到就已经很多人开始出来了。香港人对于上班这个执着，其实都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现象或者文化来的。但是对打工仔嚟讲咧，就虽然我哋好对个工作系好有热诚、好有投入，但系咧，似乎个就业情况同埋个就业环境咧就有啲不妙啦。咁啊，政府就刚刚公布咗一个最新嘅失业数字啦。咁我哋嘅失业率咧就系6.1%嘅，6.1%。咁咧由上一次嘅6.2%咧系轻微下跌咗。咁而就业不足率咧，亦都系由呢个3.7%咧下跌到最新嘅3.5%嘅。咁啊，据呢个劳工福利劳福局局长罗志刚的讲法，他就说就这个失业率的情况略为有些舒缓，跟他的保就业计划的开展提供了一些支援作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稍后我们会谈这个话题，也会请一些专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意见。政府讲到的保就业计划，就是在昨天就宣布了一个第二期的计划出台了。继续是以第一期的理念和计算方法是提出了这个第二期的计划，就是其中但有三点是做出了一些改动的，包括了第一就是65岁或者以上有雇员强积金人士，就每人每月有5000元的工资补贴，就相信可以惠及到有6300人的。另外第二点也是引起很多人留意的，就是说政府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特别讲到，就是说要针对一个百佳和惠康两大超市。讲法就是说第一期的保就业计划里面，这两家大的超市都得到超过2亿元计的工资 事補貼啦。咁但係佢哋其實受疫情嘅影響係比較細嘅。咁政府就要求呢兩大超市咧，如果想參加第二期嘅保就業咧，就需要承諾咧為顧客提供折扣或者幫助呢啲弱勢社群咧提供超市券嘅。咁此外，除咗呢兩大超市之外咧，咁啊對於二十幾間大型嘅物管公司咧，亦都係提出咁嘅要求啊，就話如果佢哋想繼續參加第二期嘅保就業咧，就要向業主等等咧回饋咧至少有八成嘅工資補貼金額，就例如咧減管理費等等嘅。咁我哋一陣間第一個鐘頭咧就會同大家傾一傾咧，關於政府推出嘅第二期嘅保就業計劃裏邊咧，到底對於呢個打工仔嘅幫助，到底舒緩呢個失業率，同埋咧對於啲超市啊係提出等各種嘅要求咧，到底大家嘅睇法會係點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同自由風傾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扭親隻腳 in English? 有聽眾就問萧叔叔，唉，扭親隻腳，我哋英文點講咧？其實通常咧都係好簡單嘅一個字咧，就係 twist，T-W-I-S-T。咁啊，扭親腳踭或者腳腕咧，我哋叫做咧 ，I twisted my ankle and I can hardly walk。咁咧，我扭親只腳踭啊，咁咧差唔多行唔到咁滯啊。Okay, I twisted my ankle。咁如果扭親膝頭哥 ，I twisted my knee，my right knee for example， 右手邊嘅膝頭哥。咁啊，扭親隻手得嘅 ，I twisted my arm and it really really hurts。咁咧就系两个扭亲只手啦，咁啊非常之痛痛猪啊！哎呀，好，下次再倾。Twisted, T W I S T。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 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 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自由風，大家對呢啲咁嘅睇法咧，係會有咩意見咧？咁啊，歡迎你打嚟自由風1872311，同我哋傾下或者講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咗第一位嘉賓同你傾下呢個話題咧，就係工聯會嘅理事長啊，黃國嘅。黃國你好。 系，你好，你好， 先 生你好。 系啊，你好啊，黄哥。咁我哋啱啱头先倾开咧，政府就已经提出咗呢个第二期嘅保就业计划啦。咁啊，你系来自劳工界啦，咁我哋先想话，不如倾下咧，关于对呢个保就业计划咧，对劳工一啲嘅影响啦，好唔好啊？咁我哋睇到啦，嗱，因为上一次个第一期咧，就政府话咧就已经做咗啦。咁啊，受惠嘅员呢个职工啊，或者企业都几多嘅，咁政府咧都用咗成几百亿嘅。咁啊，但系亦都有啲劳工界嘅声音就话咧，其实就个计划咧漏洞都几多噶啦。譬如话有好多工人咧系继续面对开工不足啦，或者系被减薪啦，咁或者咧政府用好多方法咧，就譬如可能系炒咗某啲人，就换咗啲自己友啊，即系所谓啊，咁利用嗰个津贴咧，就系津贴一啲自己嘅老友或者等等啊咁。咁呢啲等等嘅现象咧，咁啊，黄国你自己应该都好熟悉嘅劳工界啦。咁其实呢现象系有几严重咧？或者呢个第二期嘅保就业计划里面，政府冇乜特别提出针对任何啲咁嘅现象去做嘢嘅。咁你作为劳工界里面嚟讲咧，你哋其实觉得劳工界里面有啲嘅声音，觉得好多漏洞啦。呢方面咧，你哋其实察唔察觉到同样情况？ 系啊，我哋都向政府方面咧去反映有关啲情况，特别咧有啲行业咧系比较严重啲嘅。正头先你所讲嗰个几个问题，即系我哋都。嗰時都提過保就業咧，都提過兩個好重要嘅原則嘅。一個咧就話一個不能少，第二個咧就係嗰啲錢咧要去到僱員嘅手裏面，唔係俾中間咧有啲嘅落咗格嘅。咁呢度咧都明顯會睇到，譬如話一個就係好多撇自僱嗰啲或者炒散啲咧， 係冇受惠到嘅。 嗯， 呢個流動。第二個就係頭先講嘅，特別零飲食業或者運輸業咧，好多咧係被迫放緊啲無薪假，即係可能一方面咧就係僱主係攞咗啲就業嘅補貼，但另一方面咧可能啲工友係被迫去放無薪假咧係攞唔到錢嘅，所以好多怨氣係比較大嘅。另一個就係、是。你都講嘅，喂，兩個超市啊，或者嗰啲物業管理嗰啲，好多失業嗰啲就會感覺上，喂，我失業都應該最需要幫嗰啲咧，反而冇幫到，反而好似唔需要幫嗰啲咧，夾硬塞錢入個袋咧，就係好多令到好多人有一個嘅失業裏面或者停工啲係有個不滿嘅。 嗯，阿黃國啊，你喺譬如工聯會或者啲工會嘅組織裏面咧，其實多唔多接到一啲工友嘅投訴，就係話？面對嗰、那個頭先講嘅情況咧，就話政府其實個津貼係俾咗佢嘅，咁但係佢用各種嘅手法啦，咁啊即係做一啲咁樣嘅行為出嚟。你接嘅投訴多唔多其實 比較多嘅，當然有會固定有啲嘅行業啊，因為可能有啲就係僱傭關係好清楚嘅，譬如月薪嗰啲長工嗰啲就冇問題，但係譬如運輸業、譬如旅遊業。同埋飲食業咧，嗰、那個問題就比較嚴重。這個、呢一個咧就同嗰行嘅僱傭關係裡面咧，炒散啊，比較彈性化咧，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嘅。有啲譬如有啲工友想申請嘅時候，咁譬如旅遊業有啲講嘅要拆帳嘅，喂，你要申請啲錢啊，你先要分有啲兩成，有啲一半，係咁樣分法嘅。 嗯嗯。是你讲一个雇佣关系嗰度咧，即系其实佢向你投诉啦，或者可能揾你求助帮忙啦，多数系咩嘅情况啊？其实 嗱，好多咧感觉上就系、是，譬如特别饮食业啲，有好多系被逼紧放紧无薪假，但系感觉上应该系雇主咧有申请到呢啲补助嘅计划，佢都期望为政府都每个人都补贴9000蚊嘅。但系咧，自己被迫放喺无薪假，好似又冇钱落袋，咁咧成日都感觉就话中间系咪雇主嗰边咧，去落咗个落袋咧？咁啊有呢个疑问，所以我哋点解要提出咧？其实政府呢一个点样补呢个漏洞咧，最好系实名制，就系、是、雇主要用边啲嘅名义去申请嗰个补贴计划嘅时候咧，起码雇员都有得 check。如果你用我嘅名义咧去申请咗政府呢补贴嘅钱，我就知道啦，你应该就要俾到我嘅，系咁样咧。咁啊，先至會堵塞到呢個漏洞。 嗯，阿黃國啊，你其實呢個計劃裏面咧，其實政府係俾個企業嘅，唔係俾嗰個僱員嘅。即係啲錢其實佢就算係點樣安排嘅話咧，都係一個僱主嘅手上嘅。 係啊，所以點解話我哋究竟需要，我都會要質疑咧？究竟呢個計劃咧係保企業啊，一係保就業？如果保就業咧，好明顯就話政府係通過呢啲錢俾僱主裏面咧出糧俾工友嘅嘛。 嗯。 啊，即系讲话，因为那个计条数咧，就9000蚊点计咧，就是、工资嘅一半， 嗯， 上限9000蚊，所以好多都期望咧，呢、這个系保就业嘅话咧，应该系讲特别咧，政府推出计划嘅时候咧，都系话将希望系针对雇员嘅，希望能够保证到雇员咧一个工作同埋一个嘅收入嘅， 嗯， 咁啊呢个咧就系嗰个原意问题。 嗯，所以其实如果佢系为咗要保就业啦，咁啲钱就系放咗落个企业度啦。咁啊，个雇主其实要当放无薪假咧，其实都唔应该噶嘛，系咪？因为你其实已经系攞咗政府一部分嘅补贴啦，咁啊补贴你嘅员工，咁你员工应该继续去帮你做嘢啦。咁啊做嘢就系你个生意唔系咁忙嘅话，咁都冇办法噶啦，系咪？咁佢咪可能清闲少少咧，但系你唔能够当无薪假，咁就唔省咗笔钱噶。咁呢个如果你接到个投诉嘅话咧，其实都系要处理，系咪咧？即系。 是啊，但是就是正正就是刚才都讲了，因为他没有一个实名制的时候呢，究竟譬如啲工友他想去 check 的时候就不知道究竟那个雇主是不是用他的名义去申请呢，就没得去有效监督。如果我们说有实名制的，如果你用我王国的名义去申请这笔钱，那我 check 到的嘛。如果你是放在我无薪假的，诶，我就可以去追返那个的雇主的。但现在没有这样东西的时候呢，同埋有些行业刚才讲飲食業或者運輸業咧，比較零散化嘅時候，炒散嘅時候咧，可能佢又唔係好清楚係咪真係攞到個名去申請，呢、這個會有呢啲嘅情況。 係，阿黃國華，你提到呢個實名制咧，其實就應該有幫助噶。咁有冇同譬如勞福局啊或者政府方面傾咧，就話應該要用啦，或者係點解唔用咧？咁即有冇同政府就依方面對話，或者政府嘅反應係點嘅咧？ 我哋都会反映呢个问题，不过政府就好强调咧，就讲话信任嗰个角度，因为觉得呢个咧比较繁复，嗰、那个程序里面咧可能会复杂咗，同埋咧佢就觉得佢好信 雇主，所以我哋都反复就讲话，好似而家政府都有政策，信雇主反而唔系好信于失业嘅工友。嗯、我哋讲系要资助失业工友嘅时候咧，成日讲话惊嗰啲失业工友咧去呃嗰啲嘅津贴，所以我哋点解有啲怨气，就觉得喂。好似信雇主多过信工友喎、 啊。系啊，但你工友冇得呃噶，因为你个钱系主要透过雇主嘛，即系你而家系透过雇主嗰部分，所以你要保障翻你个计划系要执行到咧，一定系要透过雇主去做嘢噶嘛，系咪？ 系啊，所以呢个就话我政府嘅政策里面咧，我今次 好大嘅漏洞啦。 大，所以呢个就系我哋讲，另外就系觉得喂，政府嘅财政资源咧，点样用得最精准，要真系帮到真正有需要帮嘅人，而唔系话咧。好似 系揽咁样去发。嗯，咁好啦，咁即系今次第二轮嘅计划就出咗嚟啦。咁你哋其实有冇一啲譬如话除咗头先讲实名制咧，有冇啲其他嘅措施啊，或者系要求政府要点做啊？咁会同佢哋再继续倾，希望能够对即系个计划能够对一啲工友保障更加多咧。咁 有嘅就系、是、我哋嗰阵时都提过，除咗按照强制金供款作为一个标准之外咧，可唔可以因应唔同嘅行业，可以有唔同嘅要求？譬如自雇啲炒散嗰啲咧。可唔可以用一种工作证明啊？譬如话可唔可以通过譬如税单、粮单去证明我从事呢行嘅时候咧，系咪都可以受惠到咧？就唔系话政府里面一刀切，一定系按照强积金户口，你有个供款啊，有呢户口你先俾，先有攞，冇呢户口咧冇得攞。如果咁样嘅时候咧，因为政府我都提过，譬如有啲嘅行业咧就唔需要强积金，譬如海员。我哋而家最近好多啲高船嗰啲嘅船长也好，因为佢系受到一个商船条例嘅，佢系唔需要供强积金嘅。但系佢做嘢嘅时候咧，船公司系收到钱嘅。咁点样保证佢又攞到钱咧？嗱、呢个咧，因为佢冇一个强积金嘅户口咧，又受惠唔到嘅。譬如类似呢啲咧，我都讲话系咪政府嘅政策，因应唔同嘅行业特别嘅情况咧？都要弹性处理咧，咁先令到应该受惠嘅人咧，先能够受到惠。 嗱，亦都有一啲工会嘅组织咧，都提过啦，即系其实政府应该系咪要做一啲即系类似失业保障或失业救济金咧咁样嘅机制咧，即系令到啲钱咧就系可以直接即系俾到一啲即系失业啊嘅工人啊、工友等等啦。咁呢方面其实喺工联会里边个讨论会点样啊？同埋即系其实你哋觉得呢个制度同呢个保就业之间嘅分别在边度咧？你倾向于譬如话边种方式可能系更加好地保障到工人咧咁？ 我哋会希望叫两方面嘅，一个咧香港嘅失业问题咧，预计到都系一个好高企嘅。咁嘅时候咧，好多团体都有共识，香港真系要建立一个失业嘅援助制度嘅。不过咧，要成立个制度咧，好长嘅时间。但系我哋都提过，可唔可以参考叫保就业嘅计划，对啲失业人士或者停工嗰啲，好似按照保就业咁样，可唔可以按照原有嘅工资嘅一半，上限9000蚊，为期6个月咧？去俾呢啲嘅失業嘅人士或者停工嘅工友咧，咁嘅時候咧，我覺得就更加能夠幫助到咧呢啲最需要嘅人嘅手裏面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王哥。 OK， 好。 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工联会理事长啊黄国啦。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政府提出咗个第二期嘅保就业计划啦。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计划有啲咩意见或者有啲咩想同自由风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今次嘅保就业第二期里边咧，头先都提过啦，其实就系政府又提出咧系话要针对呢个百佳、惠康两大超市嘅。咁呢方面咧，到底你都会唔会有你嘅睇法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位李女士咧，可能想同我哋反映下呢个意见嘅。李女士你好， 系喂你好啊，陈景祥， 系啊你好， 系啊系啊，我咧就反映即系我唔中意即系琴日林太咁样讲话百佳惠康唔系话针对我，觉得好似系帮咗佢咁啊。点解我咁讲咧？ 系、 因为百佳咧有自己个牌子叫咩之选，咁佢咧佢啲嘢唔系平噶，你唔好谂住佢啲嘢以为平啊。好啦，惠康有个特惠牌又系佢自己嘅，咁即係我哋焗住幫佢，咁嗰啲小店咪好陰功咯，咪更冇人幫咯。其實你個話咩資助咩，咁你咪焗住佢嗰度好啦，跟住個個都要排曬隊。咁我覺得反而唔係幫啲貧窮人，仲幫佢啲大老闆。好似嗱，你話我喺百佳買嗰啲果醬，未減價嗰陣時29.99。跟住佢話特價查實佢就抬到34.9，咁你自己問佢係咪良心鋪頭？我覺得唔係咯。佢仲有一個問題喎，百佳 佢咧有啲贈品咧係俾人劈住，譬如我買洗頭水咁啊，送咗一支贈品咩都好啦，佢就拆散咗嚟賣俾我哋，即係幾蚊都好啦。咁我覺得即係好冇良心咯。同埋好多年前咧，即係新年嘅，咁我買啲禮品去拜年，咁咧啲朱古力就過咗期，佢揾個同事咧就洗咗個舊嘅日子，就自己吸嘅新嘅落去。 哦，咁啊應該唔得嘅喎，係咯。 係啊，好，所以我覺得佢唔係好咯。點解一定要幫佢咧？咁嗰啲铺头仔咪仲阴功系嘛？ 好啊，明白。 系好。 好啊，明白。唔该晒啦，李女士。咁到底应唔应该帮咧？同埋作为一间大嘅企业咧，超市里边咧，我相信大家即系有亲身经验咧。又而家即系堂食唔得啦，又经常要买餸咁样噶。咁喺超市里边咧，经常都见到噶啦，人头涌涌，同埋咧就排队俾钱啊。咁就其实系生意系非常旺嘅。咁到底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啲大企业系咪应该要咁去仲去申请呢个资助咧？可能都系其中一个咧，即系需要讨论嘅话题嚟嘅。咁大家如果对呢啲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睇下啲数字啊，或者系嗱，譬如话两大超市咧，就系得到嗰个津贴系个金额几多咧？咁啊，就喺第一期嘅补贴计划里边咧，除咗惠康咧，就系、是、得到嘅公司咧，就系获批咧系3.99亿噶。咁啊，呢个百佳咧就系有1.6亿嘅，即系1.6亿啦噶。咁啊，其他嘅超市咧都唔少噶啦，譬如例如啊，华润万家咧就有大概21,550,000啦。咁啊，其他再细啲嘅咧就都有攞咗1,000多万嘅，咁啊得到嘅津贴都相当多，咁到底系咪应该要回馈翻俾佢嘅顾客咧？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呢个时间咧，先听下新闻，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五至七月失业率6.1%，较四至六月回落0.1%。统计处表示，五至七月就业不足率由3.7%跌至3.5%，失业人数增加大约1800人，上升至2425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劳工市场喺五至七月仍然严峻，但系较四至六月有改善，因为本地疫情喺五六月间大致受控，保就业计划亦都提供支援作用。佢展望劳工市场短期内仍然面对巨大压力，近期环球同本地感染个案急升。香港在今年余下时间的经济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本港今日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5宗同其他个案相关，8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话，一名过期居留的泰籍人士，今个月16日被截查之后，被带到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接受检测，呈阳性。曾经同呢个人同房的3名拘留人士，以及接触过有关人士的2名入境处人员，需要送到检疫中心。而3宗输入个案都是由印度回港。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国全力压制疫情扩散蔓延。美国不满中方的抗疫手法，推迟上个星期检讨中美经贸协议执行情况的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中方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职责和义务，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全力压制疫情扩散蔓延，积极开展国际防控合作。他又说，中国政府交出的抗疫答卷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星期五会到南韩釜山访问2日，将会是新型肺炎疫情爆发之后访韩的首位中国高级官员。 總統府青瓦台表示，楊潔篪受到青瓦台國家安保室長徐勳邀請到訪，雙方星期六將會會晤，並且舉行午餐會，就韓中防疫合作加強高層交流、朝鮮半島和國際局勢等的各個問題交換意見。會談亦有可能討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韓的事宜。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海面有湧浪。明日稍後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2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安排。现在新巴和城巴路线6号 6X15、63、73、260和973仍然都是暂停服务，九巴的94号线就缩短和改为循环线运作，其余路线陆续都是恢复有限度的服务。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美林村。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塘的兰开下道因为有紧急维修，现在近住九龙塘宣道小学一段的第二三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基本法》在1990年4月4号正式颁布， 在1997年7月1号起生效， 和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你识定不识 第28条会不会是近期都比较多香港市民会关心呢？因为就讲到大家的人身自由如何不受侵犯。 这个案例呢，其实最核心亦都带来最大的意义呢，就是话到给我们听怎样维持一个叫合理怀疑。 星期日黄昏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张凤平、李浩然， 点都要识基本法。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緊咧就係第二輪嘅呢個保就業計劃咧出台啦。咁啊，包括咗咧就係惠及咗啲65歲或者以上咧有僱員強積金嘅人士咧。咁政府亦都提出咗咧係話針對百佳同惠康兩個大超市啊，同埋20多间嘅大型物管公司咧，就认为佢哋咧，如果系要继续参加呢个计划咧，就要系做翻一啲回馈嘅计划啦。因为佢哋咧就系攞咗咧就过亿元嘅补贴嘅。咁啊，大家对以上咧各种即系关于第二轮嘅第二期嘅补助计划咧，会有啲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就已经有位听众接通咗咧，就系想讲下关于啲超市嘅曾女士。曾女士你好。 系啊，你好啊， 系，请讲。 啊，陈生，我觉得咧冇道理咧，就系去津贴百佳同埋惠康嘅。 嗯， 因为咧佢哋咧，就算未有呢个保就业之前咧，佢哋嗰啲收银嗰啲工作咧，已经系俾咗嗰好多系俾嗰个机嚟做嘅，自动收银机嗰度嚟做噶啦。 嗯嗯。 第一，第二，根本上佢哋。 嗰啲嘢冇平到喎，百佳同惠康上次佢攞咗啲錢之後，我哋冇受到惠喎、因為佢好簡單，你唔介意我講嗰啲牌子嘛？我買一排益力多23.幾，但係我去街鋪嗰啲小鋪仔嗰度咧，35-30元兩排，咁明顯佢係貴人哋起碼30%幾。好啦，第三就係、佢對我哋。我哋政府做乜嘢拎咁多錢出嚟去津貼啲兩大超市呢？因為基本上已經賺好多錢啦，頭先已經講咗啦。點解唔將呢啲錢派消費券俾我哋市民自己去消費呢？ 係 咪先好似澳門咁啊？喂，公道啲先得㗎嘛，你淨係掛住嗰啲大公司，咁我哋啲小市民呢，尤其是我哋啲65歲以上嗰啲長者，有乜嘢得過香港政府嘅補助呢？ 明白，好啊，咁唔該晒先啊，曾女士。咁啊，一講到超市咧，就相信好多即係朋友都有啲切身感受噶，各種方面嘅觀察都係。咁不過頭先剛剛提到嘅咧，就話其實見到超市裏面嘅收銀咧，可能係少咗嘅，因為多咗啲自動化或者自己都可以俾錢去篤啦，篤完之後就撳卡啦咁樣。咁但係整體嘅人數咧係要講個人數啊。咁因為政府嘅津貼嘅時候咧，公布咧都有講翻嗰啲超市僱用咗啲人嘅，因為而家呢個計劃咧按人頭去計噶嘛。咁但係即使係咁咧，到底係好生意情况之下，你其实是没有裁员的压力的，那是不是应该去申请呢？这个另一个话题我应该会再详细跟大家谈的。欢迎大家、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讨论，可以打来1872311。亦都有另一位朋友邝先生呢就接通了。邝先生。 哎，你好你好。 是啊，到你了请讲。 我想呢，就我不知道政府想这一系列的所谓保就业或者所谓、舒缓在疫情底下市民生活的諗法，佢哋點諗啦？嗱，我諗第一樣嘢，我哋就唔係話想有啲咩嘅所謂偏見。不過正如正話之前幾位嘅女士講咧，我同意嘅。因為你而家基本上百佳百佳惠康同埋Base 嗰啲咧，差唔多都係壟斷性嘅一個市場嚟嘅。咁而事實上咧，喺過去嘅日子裏面，我哋睇到咧。所有超市賣嘅貨品嘅大部分，尤其是啲日用品啊，咩嗰啲罐頭啊，或者嗰啲洗頭水啊，成啊，永遠都唔係逐支買嘅，一定要買兩支。咁佢表面上送啲嘢俾你，但實際上個價格咧，係提高咗。 促銷啦，或者即係所謂啊。 係啦，佢咪促銷我唔知啦。總之就係你 check 好兩支啊，咁你要買。咁變咗個價錢其實係貴咗，咁除咗貴咗之外咧，你係令到消費者咧係要無端端係額外支付更多嘅費用。咁所以正話嗰位女士提一點，我同意就係點解政府唔諗消費券，特別係嗰啲基層老人家。 明白。 好多啲老村咧，啲長者其實佢嗰個消費能力有限噶嘛。 係好啊，唔該曬先啦，鄺生。好啊，咁因為時間嘅關係，都可能好多朋友想接入嚟嘅。咁啱啱頭先係鄺先生咧講到咧，就點解唔用發呢個消費券咧？咁相信你亦都會有意見嘅。咁啊，請打嚟1872311可以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另外仲有一位阿金先生嘅，想聽下金先生先。你好， 係你好，主持 金先生係啊，請講。 我姓金嘅，係今次經過呢件事咧，即係我知道兩間超市咧，大家睇到兩件事，一件咧就是、政府，我覺得啊，係咪阿羅偉剛處長係咪 羅志剛 罗 志刚 系啦，我觉得佢好勇敢。咁点解勇敢呢？佢就够胆指明惠康同埋百佳呢两间超市，如果再攞第二轮嘅政府嘅基金咧，就必须做优惠。呢个第一。第二咧，肉就好肉酸咧，就我真系希望成哥听到，真系希望。我唔知系咪因为退休嘅啦。其实大家一般市民吓，望落去咧，其实呢即系经过今次咁啊肺炎咧，其实超市啊普遍真系。每次買嘢都排大隊嘅，每次都要，真係表面上睇唔出佢有乜嘢蝕咗，但佢居然仲夠膽，即係攞防疫基金攞到咁高咧，佢咩叫良心企業咧？其實嗱，今次咁嘅環境，大家睇到咧，即係咁多中小企都緊張啦，但係居然佢大企業不特止，仍即係 表面望落去咧，就影響唔到任何生意，仲好生意咗。 明白。 佢仍然差只腳埋嚟攞。 明白，即係金生，即係你覺得佢應該就其實最簡單就唔好申請啦，係咪啊？ 好肉酸，真係香港人睇到真係好肉酸，我喺馬成哥聽睇到聽到真 係。明白。唔該曬金生，咁咧就其實咧就係兩大超市咧就係惠康咧嗰個金額都多噶，就去到3.99亿嘅，咁百佳咧就係1.6亿，咁啊都係一個好高額嘅津貼嚟嘅，咁啊到底呢啲咁嘅超市如果係冇財源壓力咧，咁係咪真係仲應該申請咧？咁啊大家可能繼續有意見嘅，咁啊依家咧會有嘉賓同我哋傾下，咁啊大家有意見咧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电视节目《早晨，早晨》每朝送上你最需要的资讯和最有营养的环节。 潮倾天下，同你论尽天下事。独自快乐，由文字工作者同大家独自找快乐。早晨一件事，分享大家关注的大事小事。 早晨，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30， 港台电视31同埋我哋的 Facebook 专页同步直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睇翻个死亡率咧，譬如尤其长者啦，咁譬如过咗70岁以上咧，可以去到30%咁高嘅，即系有啲地方长者嚟讲咧，我都奉劝或者系长期病患嘅人咧，尽量少出街啦，喺段时间，即系如果你接触得少啲人或者系喺社区嗰个时间少啲咧，咁亦都会减少你遇到病毒嘅机会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關於第二期嘅保就業計劃。咁其中咧就係有政府嘅高層咧，就係話要針對一啲超市啦，同埋一啲物管公司咧，就覺得佢攞咗一個巨額嘅津貼咧，應該要回報呢個消費者嘅。咁啊，到底攞啲津貼裏邊咧，係咪應該啲大企業仲係咪應該去申請咧？或者你對呢啲方面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喺呢個時間咧，我哋接通咗咧就係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咧麥瑞才同我哋分析下呢件事嘅。麥瑞才你好。 你好，你好，徐景祥，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我哋讲紧咧就系个保就业计划啦。咁啊，其实不如麦瑞才同你倾下关于个百佳同惠康咧，因为头先我哋听到啲电话咧，就啲听众都好多意见嘅，即系觉得咧就系咪真系需要补贴佢哋咧咁样？咁你呢方面觉得政府嗱，今次咧自己已经讲到话出咗声啦，咁就话觉得佢哋咧就系需要为啲顾客提供折扣，或者咧就系帮助啲弱势社群。咁你自己点样睇呢样嘢咧？即系大企业其实系咪应该申请，或者政府个计划里边咧系应该点？处理呢啲问题 咧，我谂咧就要睇翻个政策原意嘅。首先咧，呢个系一个保就业嘅计划啦。咁意思即系话咧，就喺疫情之下，如果个企业个盈利或者系营运唔到啦，有机会系要结业啊，要裁员嘅话咧，咁就应该系受到呢个计划入边咧嘅协助嘅。咁嗰个前提又系咁样嘅。咁但系咧，就政府佢可能开始谂呢个计划咧，佢有一啲嘅要求啦。个要求第一就要快。第二咧就係要啲錢咧就要可以好容易咁樣去俾到落去僱員身上面嘅，又唔會受到行政效率嘅限制，亦都唔想政府擁有太多呢一個嘅市民咧嗰啲嘅個人資料嘅，咁所以咧就造成咗而家嗰個嘅決定啦，就係話總之你嚟申請，跟住你係保證你係響申請嗰段時間入面咧，你係唔會裁員嘅。咁而核實嗰個資料方法咧，就係靠個僱主，你總之有幫呢一個嘅員工供強積金，我睇下你強積金户口有幾多個 number， 同埋咧你供款嘅多少咧，就以決定咧你嗰個嘅津貼有幾高。咁呢一個咧就明顯地咧就會係比起政府沿用啊嗰啲嘅方式咧會快好多。咁第二樣嘢一個最重要嘅考慮咧就係話呢個係一個保就業嘅計劃，個目的咧就係同你一個嘅失業保障啦係兩樣嘢嚟嘅。失業保障咧就係話當個僱員失業啦，於是乎政府咧就提供一啲嘅資金咧就俾佢繼續生活咁解嘅啫。咁呢啲咧係屬於社會福利嘅做法，同埋屬於一個被動嘅做法。而保就業嘅計劃咧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嗰、那個職業嘅崗位唔好流失，即係話你政府為協助嗰啲嘅僱主，你係俾一啲嘅薪金嘅話咧，就令到嗰個嘅僱主咧能夠繼續營運。咁當個疫情咧好翻嗰陣時咧，咁佢可以好容易應對翻嗰個市場嘅需求，唔會因為而係導致到嗰個職位流失啊，企業唔見咗，令到一個我叫做係 social capacity 一個社會嘅容量咧係減少嘅。 咁所以兩者咧其實係有分別嘅。好啦，咁頭先講第一個政策嗰個要求咧，就係話係你疫情之下個企業係大受影響，而有可能會倒閉流失嘅職位嘅話，因此就適合申請個計劃。咁但係問題係疫情之下有啲行業咧就可能係冇影響嘅，例如係物管業。有啲行業咧可能係受惠添，例如係個個唔敢出街食飯，結果個個轉送就益咗出入市場喎。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個角度嚟睇嘅話咧，咁呢啲企業去申請咧，佢原則上咧嗰個嘅開頭嘅政策要求咧就簡單化咧，佢哋係可以申請嘅，係冇問題。但係道義上咧，佢哋係唔應該申請嘅。咁而政府開頭嗰陣時咧，嗰個補就業計劃一早已經係攞咗係六個月嘅補貼㗎啦。咁點解要分兩期呢？咁樣估計就因為佢都估計呢啲咁倉促推出嘅計劃嘅話，總有一啲甩漏㗎啦。咁就希望第一期之後呢就再去審視。咁所以而家呢就第二期就審視返囉。咁如果你睇返政府即係陳物嘅口吻呢，我其實就覺得喂，你既然係啲企業你都冇受影響，亦都係仲有錢賺， 就唔好申請啦。 就應該就冇申請啦，所以其實咧係應該係鼓 discourage 佢哋叫佢唔好申請。不過如果咧係要申請嘅話咧，嗱唔該你咧，你就要將你攞咗一啲嘅社會資源咧，就要回饋翻，即係俾翻市民啦。如果你係物管咧，就俾翻個業主。如果你係超市嘅話咧，你應該係俾翻呢一個嘅市民咁解嘅啫。 係喺麥教授啦，其實你頭先提到啦，即係依個今即係政府依個補貼計劃咧，就係今次嘅做法效率係好嘅，即係你唔使再咁多審查咁多嘥時間嘅嘢啦。咁但係我哋話俾咗一啲咧，都係真係佢其實冇裁員壓力嘅企業咧，就係之以億計嘅錢嘅津貼咯。你講下，即係俾佢咧，亦都係事實上顯示個計劃係真係有漏洞嘅。咁除咗政府我哋話係叫做出口術嚇，即係話有啲已經好明顯嘅啦，講咗俾你聽，我哋唔好再申請啦。咁但係其實政府都冇咁明顯㗎，即係只不過就係你不如你要承諾提供折扣嘅啫咁。咁都冇特別講到明話，即係其實你應該係賺到錢嘅企業，你不如唔好再申請啦咁。咁但係依個咁嘅漏洞，咁除咗咁去做一啲咁嘅動作之外，其實有冇辦法可以避免到嗱？因為明知我已經睇到啦，已經有啲其實係真係唔需要嘅，可以點樣做咧？其實有冇咩其他方法或者你自己諗到有冇啲即係比較客觀啲嘅又可以防止到啲錢係唔需要咁用法嘅咧？ 嗱，如果你係睇翻個政策個效果，即係其實你都要睇翻你做一個政策出嚟咧，你希望達至咩效果？如果目標咧就好明顯咧，補就業就係唔想職位流失、企業結業，同埋咧呢一個咁嘅補助咧，一定要係快嘅，一定要係準確嘅，同埋係要到位嘅。咁如果做到呢樣嘢嘅話咧，就總有一啲，即係例如係睇個申請嗰個嘅情況。如果你係第一期入面咧，根據嗰啲統計數字咧，你係涵蓋咗十幾萬個僱主，亦都係190万嘅僱員嘅。咁就差唔多係五六成香港嘅打工仔㗎啦。咁呢一個嘅即係涵蓋嘅範疇其實都幾龐大嘅。咁如果睇翻佢投訴嗰啲宗數咧，都係講緊即係可能係100几宗啊咁樣，係一定係有嘅。即係簡單啲嚟講，你可能係99% 係冇問題，1% 係有問題。咁如果你係唔想個1% 係所謂嘅出股或又或者係唔應該攞去走去攞嘅話咧，咁應該係點樣處理咧？咁當然你一定有方法處理噶，例如係你咪做審查咯。但係你做咗審查嘅話咧，你以政府過往嘅效率嚟講咧， 就會慢好多啦。 一年半載啦，嗱，舉個簡單例子，你只需要你話，譬如話你攞呢一個嘅即係五至或者係呢個六至八月嗰個嘅津貼，你唔該你將六至八月嗰盤數拎出嚟，俾政府審下，跟住咧覺得你係真係跌咗好多，真係會執笠啦，於是乎咧我批完之後咧就跟住俾錢你嘅。如果以政府最類似嗰啲嘅做法咧，就係例如係呢一個嘅稅局嗰個做法啦，俾你退税嗰啲啦，你成個嘅稅務週期都要成年嘅。咁我諗咧，如果你係用翻沿用以前嗰種你測到滴水不漏嘅話咧，咁我哋企業已經結咗業㗎喇。咁所以如果你係睇有部分出現咗問題嗰啲呢，你可以睇成係一個嘅即係政策一啲嘅額外成本，一定係唔理想㗎喇。但係問題係我哋係咪去關注嗰一個 percent 就而係忘記咗可能係99% 都係合時受惠呢咁樣。咁所以第二次嗰度呢就用啲方法，即係我唔係政府啦，我唔可以代政府講嘢啦。咁但係呢，你要做嘅話就最理想就叫佢哋唔申請，或者係唔俾佢申請。但係唔俾佢申請呢，係針對個別行業啦，就係針對個別企業呢，就兩樣嘢嚟喎。如果你行業嘅話呢，你話超市受惠唔係㗎喎。如果我講百貨業嗰個例，我可能一間屋邨下面呢係做士多嘅， 你啱啱嗰個屋邨入面咧有一啲嘅病人喺度咧，於是乎咧就冇生意嘅。咁、如果你係以行業嚟劃分嘅話，就有啲嘅個案就可能係佢哋係受害咯。但係如果你唔係以行業劃分，你以個別企業劃分，我睇曬你盤數先至係進行嘅話咧，就會有一個好大頭先嘅行政成本啦。最重要一點，保就業計劃唔係一個永久嘅計劃嚟噶嘛，佢預計係一個短時間計劃。咁仲有一期三個月嘅，如果你係仲好大嘅行政成本，要花好長時間先至諗得到嗰個嘅 policy 嘅話咧，就會有一定嘅問題。仲有一點咧，就係話嗰啲企業佢會係去 appeal 咧。即係話俾你聽話，甚至到係司法覆核咧，話俾你聽話，你開頭嗰陣時話係所有企業承諾唔裁員，你就可以申請嘅。咁你而家唔得嘅，咁我係覺得你對於個別企業唔公平喎。咁嗰個法律訴訟咧就變成另外一個嘅問題咯。 係啊，咁即係其實個計劃始終即係有漏洞啦，呢個就必然嘅。咁但係即係麥瑞財，你都提到咧，就係政府而家喺一個咁困難嘅時候咧，到底應該係補貼企業，有陣時係補貼工人咧咁。咁喺成個過程裡面都有啲人講咧，就話你點解一定要俾曬啲企業咧？咁點解譬如話好多工人或者好多唔同背景嘅，即係佢可能都會面對失業啊、開工不足嗰啲，咁不如你做一個譬如臨時嘅或者短期啲嘅，當係失業救濟咁嘅計劃，就將啲錢直接交咗俾呢啲咁嘅工人，會唔會更加好咧？咁喺兩個計劃中間嘅比較咧，你會覺得係邊一種會好啲咧？你個分析會點睇呢個呢啲建議？ 如果你係直接俾工人咧，就變咗係一個失業嘅 保障啦， 或者係失業保障。咁而家你失業嘅話咧，都有呢一個嘅綜援入面咧，可以幫得到手。咁當然啦，嗰、個力度啊，同埋嗰個時間性有少少唔同啦。咁、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去核實個人身份咧？最大嘅問題就係、香港人有部分啦，就係好怕就係將啲資料咧就俾政府擁有嘅。咁、如果政府唔能夠擁有相關嘅資料去核實個身份，你嗰啲錢係咪用得其所？呢個問題之一，第二咧核實嘅過程咧係需要較長嘅時間嘅。第三咧呢一個嘅失業嘅保障咧，好多時咧由一個短期嘅措施變成一個長期措施。譬如頭先所講啦，你個失業保障係當個人失咗業之後咧，你係保障個人，呢個屬於一個嘅社會福利嘅範疇上設嘅。但係如果你係講保就業咧，你唔希望疫情之下令到企業結業、崗位流失，導致到香港經濟嗰個嘅容量萎縮嘅話咧。呢、这、一個咧就係好唔同嘅，咁所以你係後者其實係保就業咧係一個積極嘅進取嘅做法，亦都係睇翻世界各地咧都好多係類似嘅做法。咁、當然啦，你話啲錢你經過僱主俾個員工，點解咧？個原因就係你唔想政府擁有個人資料，但係個僱主一定有員工嘅資料啊嘛。咁、所以由員工係通過呢一個嘅 payroll。是每個月是出糧呢，其實呢是沒有問題，行之有效，亦都是銀行不會收個僱主額外的費用。但是如果由政府個別派錢，咁其實過往都試過啦。第一你要審核啦，要填表啊、要嘅個行政時間呢是會好長。第二行政費用會好貴。第三就是政府如果是以銀行逐個過數呢，即是過往出來那些的效果呢，每一單呢都會收取一個銀行會收取一個可觀的費用的。咁所以你考慮到那個行政效率所需要的時間呢是會慢了。但是你是不是說完全不做呢？如果市民願意你是俾政府是有一個嘅所謂嘅個人嘅資料，即係類似譬如話你外國，譬如話一啲社會保障制度嘅 社會保障啦，係啊， 咁有齊曬所有資料嘅，咁你派錢嗰陣時就會快好多噶咯。咁呢一個咁嘅計劃咧，係咪應該考慮要係實施咧？咁但係遠水不能夠近火，你做一個全民嘅社會保障嘅所謂嘅户口啊，係用齊曬所有資料、銀行資料， 都係好複雜嘅。 都是 很 複雜的。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麥瑞財啊，咁啊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瑞財。咁而家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政府喺第二期嘅保就業計劃裏邊咧就推出咗一個新即係計劃就會繼續啦，亦都有啲新嘅元素出現嘅。咁啊例如咧65歲或者以上有僱員強積金嘅人士咧，今次咧可以攞到咧係每人每月有5000元嘅工資津貼噶啦。咁啊等各種嘅措施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與討論嘅話咧，想參與討論可以打嚟18723111。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位卢先生，就想同佢倾下嘅。卢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陈生， 系啊，请讲。 系，因为而家你第二期嗰个咧，有个模糊点嘅，就系话我就嗱，用我例子啊，我系67岁嘅，但系我而家咧都系有职业嘅，咁咧亦都系公司冇同我哋供款，我自己亦都无需要供款，但系喺个户口嗰度仲有钱嘅， 即系你有公开强积金嘅，而家冇啦。 而家六十五岁以上唔抵工啊嘛，咁 嗰、那個户口有錢，那個户口亦都係滾動緊嘅， 嗯， 喐緊嘅，只不過冇錢入啫嘛， 嗯， 咁嘅情況之下，符唔符合資格攞嗰五千蚊咧？ 嗱，呢個咧就而家政府嘅講法咧，就係新嘅政策咧，就係話即係六十五歲或者以上都可以得啦，即係依五千蚊係咁啊。但係到底個詳情點咧？即係我哋好難話即係幫政府去解答啦，因為咧其實即係而家嘅計劃佢講咗咧，都係好多詳情啊，即係需要即係澄清啦嚇。 如果你對外公布話呢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六十五歲在職嘅，六十五歲以上在職嘅， 嗯， 咁但係條尾巴咧就完全系冇市民唔知喎，系点样可以攞得到呢？去边个申请呢？透过雇主啊，定系话自己去申请呢？ 嗯，明白。 边个答到我啊？而家我问边个先可以？可以问边个先？ 系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卢生。咁啊，卢生讲到呢个计划咧，都系真嘅，因为咧我哋有啲朋友睇咧，就寻日咧以为觉得5000蚊可以直接俾翻个雇员添。咁其实咧，到底系咪真可以咁做咧？咁嗱，呢计划公布咗之后咧，其实一定需要有个详情，因为咧所有都系关乎个细节嘅。咁啊，自由风啱同大家倾紧咧，就关于第二轮嘅保就业计划噶。咁我哋呢个时间咧，先要先听下新闻同埋交通。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公共运输服务啦，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嘅所有路线已经回复正常嘅服务啦。咁而新巴以及城巴六号、六号 A、六号 X、六十三、六十六、七十三、二六零同埋九七三号线咧就仲系暂停服务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商贸区，果业街去油塘方向挤塞龙尾丽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定富街。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福股份系 ESSC TED Group Playnera 协众国际控股、龙王集团同埋天宏文创。咁大跌幅股份系泰林科建、宏海控股集团、世纪阳光、汉Corporation 同埋环球大通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5，瑞士法郎0.903，加元1.315，人民币6.90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港金系报18,4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87.36美元，卖出价1,988.85美元。港汇指数报105.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讲单封路，喺屯门嘅天后路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红墙路至到业旺路嘅一段天后路来回方向全线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就系屯门嘅天后路因为爆水管，介乎红墙路至到业旺路一段来回方向嘅全线系暂时封闭。公共运输服务方面，提提大家，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嘅所有路线咧，而家都系恢复服务噶。咁而新巴同埋城巴嘅六号、六 A、六 X、六十三、六十六、七十三、二六零同埋九七三号线咧系暂停服务，其余嘅路线就已经系恢复服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意外消息咧，就喺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智辉径，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暂时系全线封闭。喺西贡嘅大网仔路近智辉径有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商贸区一带的交通繁忙，现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红桃道去敬业街的龙尾就近考明街。

好似我哋冇答案啦，因为咧之前咧喺呢个新闻休息之前咧，就有位朋友打咗嚟咧，就问到底5000蚊咧系咪真系直接俾个雇员嘅咧咁，或者佢系应该点样申请、点样做咧咁？咁我哋都系一个读者啫，咁我当时我都话咧，即系冇乜办法可以帮到政府解答嘅。系啦，咁啊，不如你讲一讲啦。你据你嘅理解咧，今次加多呢个类别喺度咧，其实系会点运作嘅咧？即系按照你嘅理解，或者又帮到呢啲譬如65岁以上嘅仍然在職嘅人士會有幾多咧？咁樣 點運作？我諗真係要政府進一步澄清啦。不過似乎一般理解，即係根據第一次就呢、這個叫保就業咧，就即係係通過企業嚟到去保就業，就唔係話係一個勞工嘅保障嚟嘅。咁、我諗呢個係即係政府一貫以嚟，或者即係根本香港一個主流嘅即係社會價值觀都係即係先有老闆嚇賺到錢，咁跟住即僱員先會攞到個好處啦。咁你話65歲以上，咁我諗當然即喺呢啲唔同嘅計劃裏面，佢總會有一啲漏洞或者有一啲嘅漏網之魚。咁就撈到多一個，咁當然多一個會更加好啦。咁但係亦都同樣地，必然就有好多人因為種種嘅原因啦，即都好難即係跌入呢、這個即係保障範圍。咁呢個確實係。我諗即係成個保就業嘅計劃，佢必然係有一個咁樣嘅先天不足咯，呢個好難避免嘅救世業。 但係佢今次呢、這個雖然我哋都係話叫做起個保就業計劃啊，即係保就業嘅呢個概念之下去做嘅，但有啲唔同噶啦。上一次咧嗰、那個即係第一期咧就係9000蚊，9000蚊就係封頂啦，就係俾個基本上個工資啊，平均工資嘅一半啊嘛。咁但係呢次呢個咧就係5000蚊，就係一個定額嘅。咁、個定額咧就係話咧就你譬如話舉個例，65歲我當譬如可能做一啲工作，舉個例，如果唔係要翻全日，可能佢其實係人工唔會特別高嘅，即係5000蚊可能已經係多過中位數噶啦。咁啊點解會咁定法咧？咁啊令到好多人即係話諗緊政府。其實直接我想俾筆錢你咧，咁其實冇講咁多啦。咁有冇咁嘅含義喺裏邊咧？ 確實有多呢啲疑團啦。即係你話65歲以上係咪一定唔係全職嘅，或者佢係散工，或者即係其實去到邊一個嘅嗰、那個嘅工資水平咁等等，其實一定係千差萬別噶嘛。咁究竟9000蚊同5000蚊嗰個差距係點樣定出嚟嘅咧？嚇，咁跟住就係、是、即係好似衍生到我哋頭先講嗰啲問題，即係個申請嘅方法啊，或者嗰個準則啊等等。咁其實就真係有太多嘅嘢，可能喺呢一刻我哋係真係唔係咁清楚嘅。 真係冇答案啦。 咁我只能夠即覺得就係、是如果可以涵括到更加多嘅受惠人士，咁當然係更加好咯。 但我呢度講緊另一個即係話題都係不斷地討論咧，即係關於個保就業咧。咁其實好多人都提到啦，即係佢話今次裏面都有個關注點咧，就係、是、對啲大集團嗰啲咧，即係其實佢根本就冇乜裁員壓力嘅。咁就照樣申請，咁但係政府照樣要俾錢佢。咁大家我哋都同一啲學者傾過啦，即係呢個新聞之前，咁你為咗個計劃係有效率咧，即係避免多即係好多嗰啲審查咧嚇。咁呢個都可能冇辦法避免嘅。咁但系都系始终嗰个老问题就到咧保就业啦，还是应该系帮助到一啲面对就业或者甚至系失业冇收入嘅工人咧咁样。咁你从一个研究呢、這个即系、就是、社会问题嘅，其实 我嘅理解 点样取舍啊？呢个中间 呢件事嘅初衷确实系即个名就叫保就业啫，但系个初衷即我理解都系保企业多过保就业。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就系、是、香港一个都几主流嘅价值就系、是。老闆揾到錢，咁 就一定會請啲工人。 咁打工仔咪即其實有少似嗰、那個即所謂滴漏效應嘅一種，即基本上係一個即政府一路以嚟即相信同埋行之有效嘅一個係先保咗老闆先會保到打工仔。咁當然佢係一個係咪一個公平嘅原則？咁當然係唔公平啦。呢、這個即我諗香港就係、是、正正就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正正就係向即資本傾斜，而唔係向勞工傾斜。咁就大家睇下接唔接受呢个咁样嘅即係所谓基本嘅玩法囉。 係啊，咁對於大家對於個第二期嘅保就業計劃啦，或者一直以嚟政府行緊嘅呢啲保就業計劃咧，即係其實而家都使咗都好多錢㗎啦，即係按照財政司司長講法。 咁當然，如果啲企業係冇需要，而佢又拎咗好大嚿錢，幾千萬嚇過億，咁確實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雖然即係行政嗰、那個即係。 安排一個問題，咁呢個問題點處理呢？咁可以再傾。 係啊，其實即係依個幾明顯嘅漏洞啦。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不如到呢個時間咧，請一位即係都係幾關注呢個基層福利嘅一啲朋友同我哋參與我哋嘅討論啦。咁我哋就請嚟咗林俊彤，就係關注總援低收入聯盟組織嘅幹事嘅林俊彤，你好。 系两位你好， 系啊，我哋喺呢度倾紧啊，就是、今次里边咧就系加多咗一个咁样嘅65岁以上啊嘅就业嘅一啲朋友啊，即系都得到一个津贴啦。咁啊，估计咧受惠都有6300人嘅。咁好啦，咁我哋都系想不如问下你先，林俊彤，我哋一路头先都讨论紧咧，咁啊，根据你嘅了解咧，咁而家加多呢个项目以5000元嘅工资补贴啊，其实系咪落到工人个手里边嘅直接？ 咁其實好坦白講啦，就係、是、我哋唔認為會真係落到工人手。咁就住呢、這個針對65歲以上公司補貼啦。咁其實第一點咧就係、是、本身因為基層長者啦，特別香港嘅基層長者，其實同我哋現實生活中所想嘅係一個幾大嘅物質同埋一個知識上嘅差距。好坦白講，就係佢哋可能從新聞上面聽到哦，補就業好似我哋有6500元，但其實佢未必知點運作。咁而究竟僱主係咪會自愿同佢講咧？咁係幾有保留嘅。咁進一步講啦，就算係長者知道補就業嘅第二期，咁但雖然政府就要求僱主將5000元全數俾長者啊，咁但其實好現實就係話僱員有冇足夠嘅議價能力去要求僱主將政策原意去俾翻5000元佢咧？特別係而家呢個失業潮爆發啦，經濟係下行啦。咁員工其實自己本身已經好擔心被老細解僱。咁如果喺呢個時候佢爭取自己嘅權益，喺呢、這個這個叫做勞資關係非常之唔平等嘅香港之下，咁佢面對被解雇嘅風險，坦白講真係只會越嚟越大咯。 嗯， 咁另外就係講緊長者申請補助計劃，其實佢當中有幾多錢，我哋真係唔知會落到佢手上面，因為其實第一輪補就業已經出現咗好多情況，好多傳媒報道就係、是、老闆可能會要求分翻嚿錢。俾佢自己，即係例如的士行業防疫基金，跟住啲租車師傅就話車主要分錢，跟住可能去到補就業又係話只會俾翻暗口費，希望你唔好告發我。咁呢啲不平等嘅博弈係每天都發生緊。 咁我想問下你啦，即係早前都同一啲即係朋友傾過啲工會嘅，咁其實你哋譬如話個會裏面呢，譬如收唔收到一啲投訴，或者有冇啲工人即係要求你幫手啊，咁睇唔睇到嗰、那個即係工人遇到個問題在邊度啊？其實 好似啱啱所講，我哋的確係收到一啲反應啊、投訴啊，就係話啊，僱主佢申請咗補就業，但佢遇到呢個剝削情況。咁通常去到個位非常之棘或者困難嘅，即係咁我哋想同可能一啲工友啊一齊去做一啲聯合記招啊、一啲行動嘅時候，佢哋都會好擔心，即係啱啱講嗰個狀況啊。我告發僱主，我係唔係就會俾人炒咧？因為喺呢個社會嚟講，就係你告僱主你係滋事啊嘛。咁佢本身係冇保障噶嘛。会系呢种情况嘅，其实 系 就你睇到咧，即系当然成个保就业就即系一定系向雇主倾斜嘅。咁如果即系你哋个反建议或者即系点样可以更加保障到一啲基层劳工咧？ 其实学评论员崇明话斋啦，保就业由始至终佢都系救市，唔系好想救人嘛。咁我哋好坦白讲，本身已经好质疑呢个保就业嘅成效，因为佢保就业嘅时候将笔钱俾咗雇主，咁中间已经经过咗一层，咁变相唔系直接落员工袋嘅时候，佢点样可以去确保到员工拎到呢个状况呢？佢政府美其名就话叫公民社会监察，但实际上我哋知道喺现有结构里面系非常之困难。咁另外就系讲紧，我谂一个几重要嘅位置就系、是、其实。当然雇员是要保，但这个方法是不是保到雇员已经是诚意。另外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已经失咗业的时候，政府仍然是没有处理失业问题，讲失业援助金其实本身已经是失焦。 如果就回今天这个建议，就是65岁以后即是停工那些 MPF 那些、你观察他们的就业情况，或者现在那个可能面临失业那个的即係壓力係咪比其他僱員更加大咧？會 冇錯，因為其實我諗大家都好明白，長者喺呢個香港勞工市場好容易有種意識，就係認為佢哋工作效率會較低。 好坦白讲，好多街坊都系上咗年纪，已经同我哋讲搵工越嚟越困难，特别系而家讲嗰个社会就系、是、因为好多人都失业，咁原劳工嘅供应会比较多，咁雇主其实如果佢仍然有能力请人啦，佢会拣择嘅，咁拣择就好容易有个咁嘅俾个意识框住咗，就是、哦，长者系冇咁高效率、冇咁高工作能力嘅，咁佢哋会容易成为最喺疫情下最易被解雇嘅一群，咁当俾佢哋被解雇嘅时候，其实佢哋。如果坦白讲，佢哋仍然需要收入、要工作嘅时候，佢哋亦系最困难去揾工嘅一群。 嗯，有冇话边类工种或者行业佢哋受嗰个压力最大？ 因为其实讲到基层长者咧，佢哋可能喺学历上啊，或者嗰、那个会争啲啦。咁令佢哋揾到个工种真系唔多。我哋认识嘅长者，佢通常可能系飲食业啊，可能一啲侍应啊，可能系更加。多嘅會係可能即係清潔，意思係一啲係咯比較厭惡性嘅行業。咁佢哋其實有唔少長者啦，同我哋反映，其實佢可能本身已經係腳傷啊，或者係身體狀態已經非常之唔好，得唔到社會嘅一個比較全面嘅醫護保障嘅時候，佢哋仍然係要從事呢啲工作。咁坦白講，佢哋。可能真係會比較辛苦咯，而呢啲行業嘅話，就算好多本身係四五十歲嘅男士女士也好，佢哋為咗養家，佢哋都會轉型去呢啲行業，因為呢啲可能係仍然有工作位置嘅職業。咁變相呢堆從事基層或者業務性行業工種嘅長者，佢哋面對嘅競爭會更大，佢哋會更加困難。 嗯，林俊同学一路讲紧咧，即系话到底保就业咧，定系保工人咧？咁一路都有啲朋友咧，啲工会咧都建议，即系话系咪政府应该搞一个即系失业保障嘅计划啦？咁啊，即系都想听下你嘅意见。咁但系政府嘅讲法咧，就话咧就其实就唔系嘅，即系你而家我哋都有个失业总援啦。咁喺你即系工作紧咧，即系接触啲基层嘅朋友咧，咁会唔会系即系申请呢啲咁样即系用失业总援嘅方法？第一就帮唔帮到佢哋啦，同埋近期嚟讲系申请嘅人系咪真系多咗？好多咧， 其 实或者你帮系咪会唔会帮咗多啲人去申请呢方面即系失业总援嘅咧？ 其实好坦白讲，失业总援系不能去解决呢个失业潮嘅爆发嘅问题，因为最直接一样，可能唔系每一位朋友都知，其实虽然社会福利处冇讲，但就系话，其实如果基层嘅朋友佢哋要去申请总援嘅时候，佢哋系会被。審查佢哋現時嘅租金有幾多？咁其實而家講翻油尖旺區，可能好基本四五千蚊已經係嗰個租金嘅平均價。但如果你拎住呢個租金，我都可以同大家講，就係你唔會申請到綜援。保障部嘅職員會同你講，你租金過高，你申請唔到。 所以其實即係個制度本身買到去要揾嘅幫手都唔係咁容易嘅。 係啦。咁另外講緊更重要係一樣，其實好耐有一個做咗好耐，政府去做咗好耐嘅工作，就係講緊一個將綜援污名化嘅問題嘛。佢會強調各位係自力更生啊，非常值得稱重啊。但其實就係會令到街坊喺真正有需要嘅時候，而唔想去申請，佢怕俾人歧視咯。 系啊，呢个我都同意，好多听到好多朋友讲之后，你叫佢失业综援咧，即系可能系心理上过唔到个关。 佢哋会非常之反感，同埋哪怕就算有部分街坊佢哋。可能佢哋係經濟支柱嚟嘅，咁佢哋真係頂唔到啦，佢哋需要去申請嘅時候，家人或者伴侶會反對，佢哋承受緊多一種壓力。 系啊，好啊，咁啊，明白，唔该晒你先啦，林俊彤。 唔该晒。 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关注总援低收入联盟组织干事林俊彤啊。咁我哋倾紧嘅就系关于咧就系第二轮嘅保就业计划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方面有兴趣讨论或者参与我哋嘅讨论或者你有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俾自由风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咧，可以听下啲听众嘅电话啦。咁有位听众系容先生咧，就想同自由风倾下嘅。容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请讲。 我呢就因为呢由一月份到而家都甚少公开一日半日一日半日咁样。咁样。咁我哋又即係攞唔到呢个咩供嗰啲咩金啊供嗰啲公益金啊。 强积金。 强积金我哋又供唔到，因为我哋过咗65岁噶啦。 哦，你系做边行啊，容生？ 做电器嘅。 嗯。 咁嗱，我自己系有绿卡，有蓝卡，有电牌，即系有三个牌喺度嘅。 但系你系属于一啲自雇人士咁啦，系咪？应该可能系自己开间铺头，咁就接啲工作嚟做啊咁。 我哋就四围打工嘅啫，即系嗱，嗰度做散工几日。咁搞掂，又嗰度又做几日，咁而家咁嘅疫情，仲边有人 有人夠膽走去搵人整嘢啊，係咪？咁而且咁到而家咁呢度幾日嗰度幾日，咁政府又幫我哋唔到啊。咁我哋有個電牌呢，唯一係攞到呢第一趟囉，攞到8500。 嗯， 即是一趟過， 嗯， 攞到那個8500。 自雇人士那個類別啦，是不是應該是你那個是？ 啊，是啊，那就是什麼都沒有了，那是攞那8500到現在了。 嗯， 那真的是吃谷種的喎。 是，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容生啊。咁啊，容先生都系有佢自己嘅难处啦，即系呢啲自雇人士咧，咁政府都有啲计划嘅，咁但系咧就都好多流亡之余，因为好多人包括咗可能做散工啊，冇强积金啊，或者冇其他一啲记录嘅东西咧，就你可能政府觉得佢又入唔到呢个计划啊，咁等等啲漏洞咧，其实啊，张崇明你觉得都系翻到头先有个问题啦，即系政府其实系咪应该如果真系要针对市民啊，或者每一个人咧，即系打工仔咧，其实系咪真系一个失业保障咁样形式？嘅方案咧，係會好過，即係用而家咁用保就業，要透過個企業先至可以將啲資源或者錢咧俾到個工人啦。 即係所以保就業計劃本身就真係即係比較偏向僱主，頭先都傾咗好多。咁如果真係要針對勞工本身，咁當然係即係唔應該係用呢個計劃啦。咁係可以有其他，譬如失業救濟金係咪一個方向咧？不過今日如果主要講65歲嘅以上嘅長者咧，其實另外一個可能更加深層嘅問題，點解佢哋65歲以上都仲要繼續翻工咧？點解唔係已經退咗休咧？係唔係即係正正就係反映咗成個嘅即係唔單止係一個即係失業保障嘅問題，而係一個退休保障嘅問題。 嗯， 喺香港都係非常之不足啦，即係包括 MPF 係咪真係夠食啦？即係係咪足夠俾佢哋有一個體面嘅退休啦？甚至係佢哋會唔會係根本？譬如頭先容生都係我嚇，佢可能根本之前一路冇供 MPF 嘅嚇，咁有冇其他嘅方式可以保障到呢班人咧？都係好大問題嚟。 係即係阿張仲明，你講緊呢個即係最基本問題啦，即係到底啲勞工咧，即係其實咁多年嚟啊，即係當你到退休嘅時候，生活應該點過咧嚇？即係呢個係一個 人口老化啦， 係嘛嚇？咁同埋而家咧，但係而家個職場咧鼓勵你係工作時間係長啲嘅，所以我諗即係超過65歲都好明顯咧，即係多咗噶啦，好多人。 咁但係又會令個衍生另一個問題，咁啲後生仔咁啲即係上嚟機會去邊咯？ 是啊，咁但系呢个就即系个社会现象就冇办法啦。咁按照政府公布嗰个数字咧，其实第一期嗰、那个即系保就业计划咧，就系、是、批出咗咧14.85万宗嘅，咁啊牵涉即系有成190万嘅雇员噶。咁啊平均咧就动用咗咧就系大概即系而家讲啊，动用咗公司补贴总额咧都达到439亿噶嘛。咁啊个数额就唔细噶吓，其实咁但系最关键咧就系讲个公平啦，同埋到底真系咪帮到啲工友啦咁。咁啊大家如果对自由风倾紧嘅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先听一节嘅新闻，翻嚟再倾。 已经超过一个月，几乎每日都有集会，佢哋要求军人出身嘅总理巴育下台，颁布新宪法，同埋停止骚扰社会人，同埋停止骚扰社运人士。部分学生更加提出改革，限制国王喺宪法同埋武装部队方面嘅权力，被指触碰泰国禁忌。冒犯君主制在当地可以被判监15年。在天气方面，热带风暴海高斯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同它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7点，海高斯集结在桂林东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听日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公共交通服务。巴士方面啦，新巴同埋城巴嘅6号、63同埋66号线仍然系暂停噶，其余路线就已经回复正常。另外，交通意外方面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而家喺西九龙走廊近南昌街。重复一次啦，就系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 外，慢线封闭，龙尾系西九龙走廊近南昌街。至于较早时西贡大网仔路近智辉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场一阵啦。而家来回方向嘅行车线都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商贸区红桃道去敬业街仲是有车龙的，龙尾近考明街，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对出车多繁忙，龙尾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繁忙，龙尾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吐露港公路有坏车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泽祥街的支路啦，有坏车阻住了，龙尾排到去银禧花园。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通去泽祥街的支路有坏车，龙尾银禧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涌桥路月明村去第一城，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回嚟咯，我哋就傾一個新嘅話題啦，周崇明啊，咁就大家都知道咧，即係關於個即係反修例以嚟咧，就即係政府都做到咧措施啦嚇，咁其中包括咗一啲咧同公務員都有關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咧，即係早前咧有啲個案咧都係牽涉到一啲公務員咧參與咗一啲嘅示威活動啊等等啊咁啦，咁我而家想傾個話題咧就係咩咧，就話政府咧最近咧宣布咗一個咧就一個措施啊，咁啊公務員事務局咧就向多個嘅政府部門首長發信咧，就話咧新入職的公務員如果是因為參與針對政府施政的非法公眾活動而被捕及起訴，就將會終止他的試用期，即是說不能夠入職。有些公務員團體就批評這個做法，這中間就有兩個要留意一下，大家第一個就是說你可能被捕是未定罪，就可能就已經是需要做這個決定，即是政府已經可以做這個決定了，這就跟以往不同，以往大家知道公務員都是一個程序的，你就定咗罪啦，可能部門都要開會，又檢討你個個案啊等等嗰啲咁。咁但係而家咧，似乎咧就冇啦，即係而家咧就可能好快，即係包括咗你係只要係被捕咗，可能咧係未定罪咧，咁就已經係可能要即係所謂炒魷噶啦嚇。咁呢個措施裏邊咧，當然就引起咗好多即係公務員團體啊等等嗰啲唔同嘅聲音啦。咁稍後咧，我都會邀請一啲咧同公務員團體有關嘅朋友討論一下嘅。咁啊，周崇永啊，你對於今次如果咁樣定咗一個咁嘅方法咧，其實係咪會對公務員等等係想發揮一啲阻嚇作用啊？ 肯定係啦，即或者係即進一步擴大嗰、那個即政府即對公務員嗰個操控嘅範圍啦。但我諗最基本個問題就係、是法院未判啊嘛，而家講緊。咁究竟喺香港嘅呢個咁樣嘅即法治嘅傳統底下，呢樣嘢係咪即 即係一貫以嚟我哋嗰個嘅即係做法咧嚇，係、 嗯、 咪未正式判案或者係未正式去到一個最終嘅判決之前咧，嗰、 嗯 那個所謂嘅即係被審判嗰個人咧嚇，佢係咪有一定嘅權利係應該保障啦嚇，包括無罪推定啦嚇、 嗯， 等等咧嚇，咁呢個我覺得反而係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咯。 系啊，咁嗱，就住个问题咧，咁啊，就系行政长官啊林郑月娥咧，有一次喺个记者会咧，就都俾记者问到呢个话题噶。咁佢自己嘅讲法咧，佢就系点讲咧？佢就话咧就公务员咧，我哋要求咧就有一定嘅要求啦。咁啊，包括佢哋行为啊，包括佢哋言行啦、 嗯， 甚至包括咗佢自己嘅网页上面讲啲咩言论啦。咁、 嗯、 所以我哋头先讲咧，即系除咗头先法庭嗰个判之外咧，即系判刑与否啊，先至系执行行动咧。之余咧，呢、這个亦都系另一个即系引起留意嘅，即系话咧，到底你自己啲网上发表言论咧，系咪会计算咧？咁咁行政长官嘅讲法咧就系咁啦，就是、会睇下公务员嗰啲言行，咁同埋咧佢网页上面到底你讲过啲咩言论。咁啊，对呢啲佢哋嘅睇法，如果有负面嘅影响咧，政府作为个雇主咧，系有大条道理啊，系、 嗯、 不再聘用咧一位正在试用期嘅人士嘅。咁、 嗯、 啊，呢个当然喺、這个私人机构就大条道理，呢、這个就大条道理啦。 老板大晒， 冇所谓啊，即系、就是、我总之我觉得唔得咁。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公务员嘅架构，或者一个公务员咧，讲紧十几万人嘅一个架构里边咧，系咪应该咁做咧？咁呢个似乎都系好大争议嘅、 嗯、所以即我相信一路以嚟，只要是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啦，咁應該是有一定的好清晰的一啲界定嘅。咁、但係而家究竟是咪又是擴大咗個範圍咧？或者係林鄭講的是咪基於一啲新的環境、新的情況嚇？而家係收緊咗嗰個嘅要求咧 嚇。 咁、我諗呢度係似乎係好明顯係嘅。咁、就睇下即公務員接唔接受呢個咁樣嘅即佢哋即被加強去被操控呢樣嘢啦。如果根據一貫以嚟嘅做法，譬如好簡單，公務員喺公餘係可以參與政黨嘅， 係、 可以參與其他嘅政治活動嘅。咁不嬲係冇呢個限制嘅。而所謂佢嘅一啲行為不當或者一啲品格問題咧，亦都唔係用一個咁樣嘅政治嘅一把咁嘅尺嚟到去量度噶嘛。咁所以而家呢個係。你可以話係政府其實係改變咗個政策咯。 嗯，係啊，咁啊對公務員嚟講咧，其實係會有啲咩直接嘅影響咧咁啊。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咧請到一位咧就係、是、都幾熟悉公務員情況嘅一位朋友咧，就係、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總幹事啦，梁酬廷，同我哋傾傾呢個話題嘅。梁酬廷你好， 你好。 系好，两位系 啊！我啲啱啱就倾紧啦，就即系政府咧就即系出咗呢个咁样嘅声明啦，或者即系将会有一个咁嘅新嘅政策啦。咁啊，对公务员嚟讲咧，即系你哋个反应会点样睇啊？即系系咪会对你嚟讲有个新嘅要求或者压力啊？ 呢、這个肯定系嚟紧系一个压力嚟啦，因为大家要理解啦。我谂出边人间系未必清楚，因为喺呢十年嚟讲啦吓，我哋换班换得好紧要啊，而家。好大嘅一个比例嚟讲咧，都系新入职嘅同事。咁、你话唔够三年嘅，都系相当嘅比例喺里边嚟嘅。咁、我哋近呢一轮都收到好多嘅同事嗰个查询，即系话入嚟做嘅同事嚟讲咧，新同事嚟讲咧，佢冇嘢嘅，佢但求一个稳定两个字嘅啫，系、咪？如果你话讲福利啊，或者系一啲薪酬啊，已经唔系话同日而语噶啦，即系话喺出边咧都差唔多嘅啫。而家嗰个薪酬福利，即系吸引性唔系咁大嘅啦，已经有。咁但系而家嚟讲咧，你最近啊特首推出嗰个所谓嘅即系参加非法活动，马上就要炒鱿。嗱呢一样嘢嚟讲咧，同时嗰个 concern 就好大啦。喂，咁我究竟我触犯边一样嘢？系嘛？我先至系变相系俾人哋辞退咧。 嗯， 系咪？你集会咁样嗱，因为大家要理解一样嘢，有阵时候唔系你想去集会，可能你喺嗰个范围里边出现，啱啱得个大围捕，咁你就唔好彩啦，你又俾人捉咗翻去啦。但系而家你嗰个讲法就系话，唔理你捉咗翻去点都好啦，你一捉咗你就可以termination 佢噶咯噃，即系你直情可以解雇佢噶咯噃，咁佢死得好冤枉噶，系咪？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嗰个即系嗰啲咁嘅 Facebook 啊，嗰啲咁嘅即系 share 嚟嘅，即系转嚟转去嗰啲咁嘅嘢，有阵时都未必系佢嘅，系咪？ 人哋掟到嚟，你睇都唔睇，你又share出去，或者你吓一嘢督咗个 like 落去，系、咁就死得呢趟就系咪？你唔知道边个同你督杯噶嘛？ 系啊，梁卓廷啊，呢度咧，我想问下啦，即系其实佢冇个细节提供啊。咁、以往你哋个做法咧，就系话可能都会开一个聆讯或者等等嘅。咁你哋而家知唔知道政府提出个新嘅要求之后咧，有冇一个程序同时间同即系知会咗你哋？譬如话，就算你系被捕，咁即系正如头先讲啦，可唔可以有个机会俾嗰个员工去做个解释？咁譬如话，我真系行过，咁等等啊，咁系有冇呢个咁样嘅细则或者细节执行？是跟你们讲过的呢？ 到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过任何这个讯息的、即是有关他现在他、所讲的、即是那个就是那个状况、那个细节和指引我们作为员方完全是看不到的。我们才是忧虑的嘛。你即是你清晰话都给我们听，我们又不同、现在不是的嘛。因为你过去那个做法来讲就是说你的同事在外面干犯了任何一些违规的事，你俾人哋拘捕，你一定係上到堂過咗法院啦，有個判決出嚟啦，唔論你係個判決入唔入罪都好呢，你都係要返到嚟政府都有個聆訊喺度嘅。呢、個一直以嚟嗰個做法就係咁嘅，即係唔會話呢，即係你法院都未判你已經俾人吓、炒咗啦，係咪？即係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大家入嚟政府都係想有一個咩呢，就係、是、一個公平公正，係咪？同埋呢即係作为一个全港最大的雇主，根本上你一定要做翻个样板俾出边嘅雇主睇啦，系咪？咁唔可以咧？你作为一个政府架构，你就话啊，我系老板，你系雇员，我中意点都得噶啦。呢个系我绝对可以话事嘅。喂，呢、个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嚟噶，呢、个系政府架构。每一个新嘅同事入到嚟嗰阵时候，佢唔系入嚟即刻识得做嘢噶，经过一段时间嗰个实习，知道晒成个政府嘅运作，你炒个人好容易啊，大佬，我哋请翻个人系好困难噶，系咪？我政府有冇谂下呢样嘢咧？系咪？当然啦，你请呢个人嘅时候，你而家好多嘢系审核佢啦，品格审查，好多嘢你系会做嘅，系咪？当即喺嗰个 moment， 你已经系因为隔晒渣噶啦，已经就系咪？ 梁生， 你而家仲有一个加辣嘅嘢喺度，咁咪点啊？第日 梁生，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当然，即系呢一连串嘅争议都系同嗰个即系逃犯条例之后衍生嘅好多问题啊。咁之前系点做嘅咧？即系譬如如果有啲公务员以前系参加政治活动啦，或者发表一啲政治言论咧，即系有冇后果嘅咧？ 嗱，其实以过往嚟讲咧，未有一个社会运动啦，或者系而家啊国安法咧，之前嘅做法就系话你放工之后你做乜呢，政府系根本上就唔会即系话有一个咩硬性嘅条文去规限你嘅。因为其实我哋有个指引喺度嘅。你可以参加政党，你可以帮人助选，点都得，系咪？但呢个呢就系你公余时间里面先能够做嘅嘢。翻紧工你就唔可以，你一定要保持政治中立，系咪？呢、个一路都大家个意识都系咁样嘅。咁、但自从社会运动开始之后嚟讲呢，那个变化就开始一路有变化啦，系咪？咁当然啦，你知啦，而家年轻嘅一代入到嚟政府，佢哋有佢哋嘅谂法噶嘛，系嘛？就唔同咗我哋嗰啲老饼，系嘛？旧一套，系嘛？我哋旧一套人咧，就根本上就可以咁讲啦，政治冷感嘅，我系搵钱嘅啫，系嘛？我又，但系而家个情况唔同咗啦嘛，大家接受教育都唔同咗啦嘛，咁佢有佢哋嘅谂法。咁佢覺得我封完之後，我做任何嘢嚟講咧，就是、我自己要負責嘅。當然咧，如果你話我喺出邊非法活動啊，俾人拉咗嗰陣時候，你咪上庭咯。而且嗰陣時候嘅做法就係話，你俾人拉，佢可以停你職，係咪？停你職就等，即係等法庭判啦，判到你都冇罪，你可以翻工咯。係，係咪？如果有罪嘅話，你咪入咗咯，係咪？咁 anyway， 你冇罪都好啦。其实你嗰张面簿一定系嚟到你个所属部门里边咧，佢有第二个聆讯嘅，呢、个就必然嘅。所以点解我哋话俾啲新人听，喂，你犯事嗰阵时候，你系双重享受噶，你唔系净系一单一喺法院嘅咋，系嘛？法院判完你翻嚟，仲要再判你一镬噶，系咪？所以喺咁嘅环境底下，大家系好清晰知道自己个位置声喺边度嘅。 所以正如你讲，如果一路以嚟都系行之有效同埋清晰透明嘅啲守则咧，咁反而而家就好混乱噶咯。即系而家究竟？即上头佢其个期望或者即佢究竟条线画喺边咧？咁其实大家唔知点跟噶。 而家我哋系唔知噶，即系我哋知道你政府系想维持吓、 秩序，希望手下一班兵咧就唔好作反，唔好亂咁噏嘢去影響政府嘅形象。呢、這個我哋完全係理解嘅，但係你一定要做一啲工作出嚟話俾人聽，係咪？你出一啲指引，你邊啲人唔可以鬥嘅，係咪？甚至無你可以改變而家先前以前所出嘅指引，你可以清晰啲再話翻俾啲員工聽。 即係你哋希望係有一個譬如話白紙黑字嘅。明確啲、清晰啲嘅，即係寫低出嚟嘅指引。 冇錯，但係而家冇啊嘛，你隻口講口賠啊嘛，我都唔知你想點。 係啊，梁朝廷啊，但係依度咧，其實都想即係跟進咧，就係話咧，其中一個就好明確嘅，政府就係話咧，就將會為公務員引入一個宣誓啊，或者簽署嘅聲明，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區嘅。咁啊，呢個方面你覺得係咪應該係清楚嘅咧？按照即係點解我咁問咧？即係按照呢個咁樣咧，就政府就覺得而家已經係要做一個咁樣嘅步驟啦。所以之後咧，你有嗰啲咁嘅行動啊，或者其他嘢咧，政府就覺得你可能違反咗呢個譬如宣誓或者簽署嘅時候嗰種嘅原則，所以咧就已經可以咧就做一啲行動啊、跟進啊，甚至懲罰噶啦咁。咁你覺得而家依個即係引入咗依個要簽署宣誓啊？或者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是不是已經跟以往的做法是 很不同的了？已經 一定是不同的，但是我即在這個這個方面呢，宣誓這個方面來說，我覺得他 有時他是做得對的，因為為什麼我說是對呢？他因為他有諮詢， 是 吧？他現在叫各個團體呢，公務員的集團的團體呢，就 submit 一些意見上去， 係 嘛？就呢個諮詢咧，我哋可以寫文件，我哋有聲可以發。 即係所以呢方面，你哋反而係冇大意見嘅，冇乜異議嘅。 我哋冇乜異議，因為我可以發言啊嘛。你聽唔聽一件事？但我講咗，我哋覺得係嘛？你要宣誓嗰陣時候，對新人係點樣咧？對舊人會係點樣咧？呢、這個我哋可以講出我哋嘅意見出嚟。即系呢个问题，你接唔接受就后话啦。但系你起码有个咨询喺度啊嘛。 但今次就冇啦，即系今次呢个新嘅讲法就冇啦。 一谈嘢，喂大佬一走出嚟就话，喂你参加非法活动，我就即刻剁你啦。哇，呢样嘢就吓死咗好多新伙计噶啦。 系好啊，咁啊明白啦，唔该晒你啊，梁朝廷。 Okay. 咁啱我哋傾嘅咧就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總幹事梁朝廷嘅，咁而家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政府一個新嘅做法咧，就話公務員喺試用期裏邊咧要涉嫌一啲違法嘅活動啊，即使係未被法庭定罪咧，可能都要即炒嘅。咁到底大家對呢啲話題有咩興趣或者你啲咩意見咧？咁你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而家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两文三语的应用在香港相当普遍。你觉得香港人英文字词的发音标不标准呢？哪些英文字经常会被读错？读错又是约定俗成呢？学习拼音发音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林佩里、陈泽铭、胡世杰同你一起再进入语文诊所。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CIBS 九龙仔咧冇改到英文名噶，佢又唔系叫 Kowloon Boy， 又唔系叫做 Kowloon Son 噶，咁佢就叫做 Kowloon 仔 J E I。 进击的历史， 女性嘅洗手间咧，整体上洁净度咧系比男性系高啲嘅，含有呢一个金黄葡萄球菌嘅菌株咧，全部都系喺男性嘅洗手间大门内侧嘅门把嗰度揾到出嚟嘅。 事事顾人来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咧傾緊關於公務員嘅試用期間，如果被捕起訴咧，就將會被終止佢嘅試用期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峰傾下嘅。咁有時間咧，我哋就接通咗另一位咧，即係公務員嘅工會嘅朋友咧，就係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嘅主席咧，馮全忠咧，同我哋參與討論下呢個話題嘅。馮全忠你好， 你好。 是啊，陈生你好，啊周博士你好， 是啊，是啊，你好，我哋头先一路倾紧咧，就关于政府一个咁嘅新嘅决定啊，或者叫新嘅做法啦。咁啊，头先我都同另一位朋友倾开嘅，即系梁朝廷咧，咁佢就觉得政府今次里边咧又冇乜做咨询啦，亦都冇乜征集嘅意见啦，咁啊觉得咧就系其实会对佢第一咧造成一个压力，咁亦都对一啲新入职嘅同事嚟讲咧，可能会造成一个阻吓添咁样嘅。咁好啦，咁啊公务员总工会咧，即系冯全忠，你嗰边有冇咩特别嘅睇法，或者对呢件事嘅意见会系点样嘅？ 是 其實呢我哋即係當然都係早兩日啦，就睇報紙坊間睇到嗰個消息嘅來源啦。咁喺過程當中呢，我哋都有徵詢過香港徵詢過公務員事務局嗰、那個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嘅做法啦。咁所以大概都知道嗰個原因同埋個底蕴嘅。我哋自己睇法呢就係、是、我哋對於即係點解會喺呢個時候會即係有啲坊間講話收緊啦，但其實我自己睇呢就是因為公務員事務條例第186條呢其實一路都喺度嘅。咁啊當然亦都有明確規定呢係點嘅情況底下呢就話會呢終止嗰個所謂試用期嘅同事啦，佢突然間話啊冇得做啦咁嘅情況。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呢，我哋會理解呢就係成為就係政府應該就係可能總結咗喺過去一段期間有啲社會事件嘅發生啦，可能亦都睇到有一啲公務員嘅同事啦，佢喺試用期嘅，但係呢參加咗呢一啲佢哋所講嘅一啲所謂嘅非法嘅活動啦，咁於是喺咁嘅環境底下呢，佢哋就會覺得喂係咪應該呢去睇返呢一個已有嘅第186條呢去做返一啲工作囉。 冯元忠你可唔可以同佢簡單講呢個186條嘅意思係咩，即係個裏面個內容。 唔好介意啦，因為我都係即係唔係負責做解釋嗰位啦，但我自己睇呢就186就係講緊呢就係點樣去規範一啲仍然喺試用期當中嘅公務員同事呢、假設係要終止佢嗰個試用期，又或者押後，又或者有其他做法嘅時候呢，佢有幾條呢係一個比較即係具體啲嘅講法嘅。咁多謝你呢個機會，等我講多少少，因為點解我會頭先有呢個睇法，覺得係能夠喺咁嘅社會環境底下，我哋嘅會都能夠理解到，即係公務員事務局點解會有呢個咁嘅規定或者呢啲咁嘅提倡咧？其實原因咧喺個裏邊講咧，我記得喺第186章嘅第186條嘅第二點入邊咧，講得係比較即係好廣泛嘅。咩意思咧？就即係話咧。只要嗰個聘任當局，我諗即係解政府啦，或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啦嚇，覺得嗰位同事喺做仍然係試用期當中，覺得佢喺嗰個品格啦，又或者喺個行為啦，又或者個效率上面咧係唔理想嘅話咧，其實就已經咧係可以咧係終止佢嗰個聘任啊，又或者押後佢嘅聘任嘅。咁但係當然佢亦都有啲條款嘅，譬如佢係要喺有需要嘅時候要徵詢呢一個。公務員罪用委員會啦，又或者呢如果真係好似話齋啦，要去啟動呢一個過程嘅話呢，咁應該呢亦都會有一個即係叫做 letter of intent 啦，就講返喂嗱，你呢就因為喺邊方面唔理想，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可能呢公務員事務局就覺得呢要終止你啦，咁於是乎呢嗰、那個人呢應該啊，我個理解，因為睇條文啫，我都係佢亦都係可以有一個所謂七日嘅一個申述書呢講翻究竟係可能反駁翻佢啊，又或者當然伸張翻自己嘅權益啦。 係，但係啊，馮元忠啊，而家個爭論點咧就在於咧，就真係將來嘅法律事委頭先講啦，品格出咗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個爭論點就話咧，就係佢係被捕，但係咧就起訴，但係未有法庭嘅結果嘅，咁就已經可以咧就係終止佢個合約噶啦，即係所謂即刻炒佢噶啦。咁樣係咪比之前嗰個規定係多咗啲嘢呢？即係話唔使等到個結果嘅咁。 係。嗱，我自己睇呢其實可以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嘅。但係我亦都明白到呢點解頭先主持人你會覺得喂咦咁係咪好似係即係更加係嚴謹咗。但係我自己睇完第二條之後呢，我自己個人睇啦就覺得其實更加具體即係分辨咗講得出究竟乜嘢係所謂個品行有問題啊，表現唔合格啦、又或者即係種種嘅效率唔夠高啊，咁呢類嘅情況啦、因為正如頭先我所講，如果我哋大家有機會睇翻第二條、你會發覺咧，其實寫得比較空泛嘅，即係當局咧，只要佢會覺得呢一位人士佢喺試用期做得唔係咁理想，其實咧， 係馮元忠啊，因為我哋個新聞個時間到咧，唔好意思啊，我哋先你請你留一留下，我哋翻嚟咧就再同你傾咁，我而家先聽一節嘅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3宗属本地感染。 其中八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十几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个案入面包括一名国旗居留、冇病征的泰籍人士，他曾经入住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有五个人要接受检疫。另外一名86岁确诊男病人凌晨在联合医院离世，累计72名确诊患者死亡。本港最新失业率回落至到 6.1%， 终止连续九次公布的升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本地疫情在五六月期间大致受控，保就业计划亦都提供支援作用，劳工市场仍然严峻，预料劳工市场短期内仍然面对巨大的压力。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认同，保就业计划有助降低整体失业率，但是零售和饮食行业等重灾区生意大减，计划对他们的帮助不大。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法取得财产，涉及22名的受害人，被骗金额大约282万。其中一名受害人被骗去250万。被捕两个人分别36岁和38岁。涉嫌在社交平台发布虚假的贴文，包括吸引市民用比特币投资，或者提供澳门赌场的赌博贴士，又将贴多张奢华生活的照片，声称可以短期内赚取大量金钱。犯罪集团同时在社交平台欺骗市民用9800元申请大屿山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声称可以在一年内到封闭的路段观光。骗徒更加利用受害人提供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勒索受害人。西非国家马里发生军事政变，总统海塔宣布辞职，解散政府和议会。海塔和总理西塞被扣押在首都巴马科一个军营之后，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不希望为了留任发生流血冲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表示谴责。安理会星期三开会讨论马里的局势，曾经统治马里的法国谴责军事政变，外长勒德里昂敦促军人返回军营。中国外交部就呼吁马里各方对话，和平解决分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明日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泽祥街的支路较早前坏车刚刚拖走了，现在车龙大消散，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泽祥街支路较早前曾经有坏车拖走了，但是龙尾都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至于较早前在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长沙环境署慢线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一大只是车多，车龙大消散。提翻大家公共运输服务的安排啦，咁而家新巴同埋城巴嘅6号、63以及系66号线仍然系暂停服务，其余嘅路线就已经恢复正常。在屯門的天后路，因為爆水管介乎紅牆路至到業旺路的一段天后路，現在來回方向的全線仍然是封閉，經過的朋友請留意現場的交通指示。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紅隧的九龍入口只是收費廣場對出車多少少。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亦都只是隧道口車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涌桥路月明村去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法在1990年4月4号正式颁布， 在1997年7月1号起生效， 和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你识定不识？ 在什麼情況底下呢，我們才可以絕對地受到香港人權法案、ICCPL 和基本法第27條去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呢？ 法庭呢在判決這一類案件的時候呢，簡單來說呢，可以分成三步去看的。 星期日黃昏5至6，香港電台第一台，張鳳平、李浩然， 點都要識基本法。 第二期保就業計劃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請，工資補貼要全數用來出糧，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三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三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拿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周崇明。 係啊，翻返嚟自由風啦，周崇明，我咧啱頭先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公務員咧，就有啲新嘅規定啊，即係話如果你參與一啲即係非法嘅活動咧，可能即係被捕咗，你未審啊，咁啊即係未定罪啦，即係都可以咧係會解僱噶啦。咁啱啱喺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阿馮全忠就是、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傾開嘅。馮全忠， 係啊，你好， 係你喺度啊，係啊係啊，啱睇新聞時間打斷咗你，咁你就係啊，咁你請講啊，因為我哋頭先想問開你個問題咧，就係186條咧，就即係有講到關於話啲品格欠佳或者行為不當啊等等咧，就可以係即係唔能夠令佢繼續留任啦。但係而家呢個題好似新嘅喎，即係你擺186條都冇特別講到話，即係如果你犯咗事，因為以往公務員都有個程序啦，你犯咗事咁跟住再開一啲聆訊等等啊，咁似乎 我嘅理解 冇包括到而家新呢、這個。咁样嘅规定系咪咧？ 其实应该唔系嘅。嗱，我嘅理解系咁嘅，因为咧试用期啦，同埋如果系署任期当中嗰个安排咧，就同即系并非喺试用期过程当中啊、犯咗事咧，系有相同嘅处理嘅。因为咧，我见到186条里边咧，一开始都开宗明义讲噶啦。咁就第一就系话，如果喺试用期当中嘅同事咧，其实佢就唔需要有一个特别嘅聆讯嘅。第二咧，头先我喺新闻之前咧，其实讲咗另一个论点，但当然啦，即系大家睇下同唔同意啦。就系话，其实喺第二点里边咧，其实嗰个条文嘅规定咧，其实系写得好阔嘅。只要咧，从我嘅角度啊，我嘅理解就系话，只要嗰、那个聘用当局，又或者直接啲讲，可能个上司，又或者啊嗰个部门个员工管理组之类啦吓，觉得呢位同事佢系试用期嘅，觉得佢喺方方面面或者边一方面唔满意嘅话咧，其实已经可以终止噶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咧，我哋亦都即系会有一个睇法，即系喺今次虽然可能喺坊间会觉得喂系咪一啲需要收紧咗呢个做法，但系我反而觉得咧就话更加明确咧系规定咗，喂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原来咧系会终止嗰个所谓嘅试用期嘅。咁就变咗咧，其实。如果我哋係有心係希望咧，即係做好我哋公務員嘅事業啦，希望即係都老實講打得一份工，我哋而家係好希望過到試用期噶嘛。咁亦都其實某程度上咧，俾咗個明確信息咧，俾其他同事知道咧，就係話喂嗱，呢樣嘢咧原來係唔允許嘅。咁如果你係想過試用期嘅話咧，咁大家咪唔應該去做呢件事咯。咁我哋嘅理解會係咁樣樣。 係，馮生。咁另外一個都幾有爭議性，就係嗰個所謂網上嘅言論啦。咁好似即係直情就唔係即係啲法律嘅，即係犯咗法啊或者法律嘅規定，而係純粹一啲即係表達意見，咁似乎都唔得。咁呢個咧，你覺得點咧？ 嗱，我咧就見到，我唔知道你係咪講緊係今日阿林鄭佢喺新聞。嗰、那個發佈會裏面講嗰個資料係嘛？嗱，其實嗰個都係我今朝都係見到嘅，但係你話我哋有好深嘅理解，就大家都係睇新聞嘅啫。不過我自己睇咧，就應該整體嚟講咧，其實應該有個機制嘅。我諗頭先即係其他嘉賓啊，又或者你哋可能都有傾過嘅，就係話咧，因為如果就算嗰個人啊，各位同事佢真係被人哋想啟動186啦，咁其實咧喺個過程當中咧，仲有兩個可以保障到佢權益嘅機會嘅，即係我個理解啊。第一。就係話咧，佢哋會有個頭先我都提到啦，有個 letter of intent 去話翻俾人聽，嗰位同事喂究竟有啲咩事幹，佢覺得咧係做得唔理想嘅，所以就要所謂終止試用期啊嘛。咁即係話其實佢係白字黑字寫咗出嚟嘅。譬如頭先你提到喂喺個網上嘅言論，原來可能假設啊。 主管當局會覺得有啲咩唔妥，咁佢寫出嚟㗎嘛。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其實嗰位同事係有權可以去申辯嘅，可以去申述嘅。咁而最後呢，以我理解見到佢哋即係喺啲條文度講呢，亦都呢要徵詢呢就係、是、PSC 嗰個意見，即係公務員最用委員會嘅意見啦。咁變咗我自己睇呢，當然我唔排除有啲特別嘅 case 可能真係喺啲權益上面要值得再關注，我諗公會呀喺呢個角度上面都會提供一啲適切嘅援助啦。咁但係如果齋從條文睇呢，其實嗰個同事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因為我自己睇呢，即係當然我自己意思，我亦都唔係主管當局，我唔能夠理解到佢一定係唔會話有濫用嘅機會，亦都唔能夠排除啦。咁但係我自己相信呢，喺而家呢個條文嘅規定上面呢，同事係有機會呢透過申述又好，又或者呢係最用委員會嘅意見啦，又或者其他嘅途徑攞到意見之後呢，其實可以就住一啲誤會嘅事件啦，又或者好似你話齋，可能啲言論上面究竟點樣去理解呀，點樣主觀嘅判定呀，可能係有機會可以有一啲辯解囉。 正如你講呢，即係我哋都係聽阿林鄭講啫，即係究竟佢講完佢會唔會點樣，即係或者實際點操作都唔知㗎嘛。但係即係我就咁睇，就如果係網上嘅言論，可能係表達一啲政治立場或者係一啲即係評論政治嘅一啲言論啦。咁但係呢樣嘢點解會同品格同行為可以扯得上關係呢？我覺得即係兩件事好似應該分開嚟睇會啱啲 囉。當然啦，我就唔係政府發言人啦，但係從我哋公會角度呢，我哋自己咁睇嘅，即係希望大家都指教下啦。因為我自己相信呢，就我哋即係街住我哋呢有兩樣嘢啦。第一個就係嗰個所謂政治中立啦。第二就係近日呢都即係大家知啦，通過咗國安法。咁所以我相信喺即係政府有關官員入面喺個新聞稿裏面講咗啦，就話喂，國安法第六條裏面呢亦都講咗，即係作為一個公職人員呢應該要效忠下政府啊，或者時任嘅行政長官啊咁樣。咁所以佢嘅即係上文下理就繼續講呢，就話咁因此呢希望嗰一啲試用期當中嘅同事呢亦都能夠呢去尊重返自己嘅身份呢，去講一啲合適嘅言論㗎嘛。咁所以我哋即係整條脈絡嘅理解就係咁樣嘅。咁當然即係我明白呢，好多不同嘅同事啊、會員啊，又或者啱入職嘅同事呢，可能佢會擔心啊，又或者可能喺推行呢一個有關嘅新嘅規定底下，即係睇你點睇㗎嚇。我哋嘅理解就係話，其實186條一向都有喺度㗎啦，即係只不過更加明確講出係要喺咁嘅點嘅情況底下係所謂有違背啦。咁但係如果個同事正如頭先我話齋，佢真係有心呢，是可以在即係公共事業裏面嘅發展啦，亦都希望咧做好佢嘅工作嘅話咧，亦都即係好似頭先所講，所謂《國安法》裏面第六條裏面啊，作為一個公職人員需要去服應呢一啲咁嘅權利或者義務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就唔需要特別去擔心或者去驚咯。 但係網上言論嗰個咧個觀點會覺得咧，就係一個即係你喺個參與個職務或者係翻緊嗰份工嘅時間同埋你私人時間嗰個分別啫。即係因為咧就你翻緊工，好多人都覺得即係你在職啊或者係執行緊職務嘅時候咧，就肯定有問題啦。即係我講緊個《國安法》第六條都係啦。咁但係話而家要講緊一個咧喺網上，因為網上嗰好多時候我哋講緊啲社交媒體啊，都係一個屬於私人嘅時間，可能佢落咗班嘅。即係好多時會覺得咧，如果咁都要計咧，咁係咪變咗你整個即係要真係加入公務員個，你差唔多成個人啊，你任何時候都係要受呢個咁樣嘅規限，或者甚至你都唔能夠從一啲言論上表達到你嘅意見啊？咁呢方面你哋點考慮呢、這個？睇法啦。 我自己睇呢就係、是、其實老實講啊，即係我當講笑咁講，其實公務員呢做公務員又的確係有好多規範嘅。如果你睇返公務員守則呢，你會睇到呢其實相對於一個私人機構嘅僱員呢，佢喺好多私人嘅方面上面呢其實都有唔少規範。我相信你如果即係上網睇返公務員紀律嗰度操守嗰度呢，你會睇到譬如嗰個人嗰個公務員究竟有冇外債呀、究竟佢嗰個配偶呀、有冇收受一啲利益呀、款待又或者就算做工会，可能佢有一啲不同嘅遭遇，其实都要上报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其实公务员即系政府对公务员或者一般人啦吓，对公务员嗰个要求其实系比大胆啲讲啦吓，其实系比一般人高嘅嗰个操守上边。咁所以喺呢一点上边咧，其实我自己想讲就系、是，其实就做得公务员就预咗系要有呢一啲即系服应呢一啲咁嘅做法嘅。咁当然我其实同意嘅，因为始终我哋都系工会啊嘛，同埋我哋都系咧有责任或者有一个需要啦，将一啲同事。就住一啲政府新推出嘅政策嘅一啲顾虑啊，又或者有一啲始终有啲意见嘅，点样可以咧 將呢一啲意見咧表述俾公務員事務局或者政府知道咧，咁呢個我哋一定會去處理咯。正如好似頭先你話齋，喂，究竟好似頭先提到啦，你話喺網上邊可能有啲言論啦，可能其實可能主觀上邊，可能你認為係 A 啫，但其實可能係 B 喎。咁究竟點樣去理解？ 或者社交媒體有陣時，我覺得可能係想呻兩句，或者所謂叫做 係啦，都唔頂 呻兩句，或者覺得話政府咁離譜喎，咁係咪點會計數咧？咁即 係係啦係啦。咁所以話我哋都其實即係都會把握機會咧，喺透過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見面啦，或者政府當局去溝通嘅時候咧，都會將呢一啲問題去反映嘅。所以都有啲人咧都講啊，佢會講笑咁講啊，佢話工會其實就係一定係同僱主係講一啲唔同嘅説話噶啦。咁究竟係咪作為一種係視為一種係唔支持政府嘅睇法咧？咁我相信呢度肯定 係啊，即係打工仔咁，梗有好多嘢噶啦嘛。邊個翻工翻放咗工之後仲會讚老闆噶係嘛？即 係係啊，所以我哋即係緊會將呢啲意見咧，肯定係會即係反映俾局方知道，睇下究竟喺呢一啲可能尚未清晰嘅地方點樣做得更好。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馮全忠。咁啱同佢傾嘅就是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嘅，咁啊到底言論自己嘅個人私人時間嘅空間，到底係同個公務係咪真係都唔能夠完全係即係一定要全部差唔多任何時候啊，即係都要係同政府保持一致，或者唔能夠講得啲反話咧咁。咁呢個真係，所以我諗已經唔係就公務員嘅問題啦，呢個講緊成個香港咧一般人嘅自己所謂個自由啊， 保障 係啊自己嘅自由嘅問題。咁好啦，咁啊自由風傾緊呢個話題咧，大家有興趣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㗎。咁個電話就是18723111。咁而家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啊，李先生啦，咁不如听下李先生想点倾先。李生你好， 你好， 系两位你好， 系啊，请讲。 系啊，就啱啱我听见阿冯全忠讲咧，佢话佢一定会为公务员反映佢哋嘅意见俾政府。Sorry， 我对冯全忠冇咩信心啊。佢作为工联会属下嘅公务员总工会主席，我对佢冇信心啊！咁我最主要就系想回应咧，阿冯全忠讲咧就话186条嗰个公务员条例，我都系一个退休公务员，我哋以前咧就系全罪条例嘅，我哋参加工作之后，我哋自己私人嘅活动咧，我系完全唔担心，因为我嗰阵时是会根据法律去做，但是现在就是什么呢？ 186 条就是只要你的上司怀疑你，没有判到，没有上法庭，没有任何申辩，没有开波，我们公务员里面应该会有一个自己部门 board 的，即是现在说连 board 都不用开，就是上司怀疑你的品格出现问题，已经可以唔俾你继续试用炒你鱿鱼喎、哦。咁样呢一个其实根本就係咩呢？根本就係将我哋以前嘅公务员条例推翻咗囉。 係明白。好啊，咁唔該晒先啦，李生啊。咁李生就觉得呢，如果真係咁做呢，就推翻咗以前嘅公务员条例啦。咁到底係咪真係咁样呢？咁欢迎大家可以打你电话嚟参与讨论嘅 ,18723111。咁我哋仲有一位陈先生嘅，陈生。 喂，你好。 係请讲。 系冇啊！啱啱我听到阿冯生讲嘅时候咧，其实我都觉得讲得比较中肯。其实咧，我觉得会唔会有时咧各位会系太过 sensitive 咧？譬如话，如果我哋唔系喺一个讲紧一个政府机构，系讲紧一个系私人机构嘅时候，譬如话好简单，我系卖呢样嘅产品，而你系跟公司做嘢嘅时候。你是跟其他人说我跟公司的产品不行的。咁如果是这样的角度的时候你会怎么看呢？ 咁但是政府的角色和私人机构就很明显就很不同，因为政府就包含了很多政策的嘛。咁政策可能我作为一个市民我怎么都会可能有些自己意见啦，即是这样说。咁是不是新的限制之下完全不讲得呢？咁即是我想大家的疑问就在这里。 我想大家要想一件事，究竟我哋去同呢间机构或者呢间公司甚至呢间政府做嘢嘅时候，我哋咪谂住共存嘅先？咁如果我哋支持政府嘅话，你有乜意见应该同你个政府个上司去倾，唔系喺另外一方面去踩台。我谂系大家表演嘅方式唔一样。 系好啊，明白。 咁啊，唔該曬陳生啊，咁啊有意見咧就同上司反映，咁到底上司係要點處理咧？咁啊，咁啱我哋傾緊嘅就係關於公務員嘅一個新嘅措施或者新嘅做法啦，就係、是、話可能試用期裏邊要違法嘅話咧，可能都要被炒魷魚嘅。咁啊好啦，咁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好嘛，周崇永啊，咁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再傾一個話題。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非洲， 有加纳 同埋布基纳法索。 对于好多背包游嘅朋友嚟讲，去西非旅行系比较困难同埋富挑战性嘅。 战乱、贫穷、饥荒令到我哋望而却步，但系旅游乐园成员仙奴点解更想去呢？ 其实西非有好多沧海遗珠，拥有历史时代留低嘅旅游资源有待发掘噶。 星期六下昼4-6， 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邀请大家安坐家中厅， 旅游乐园。 我是开心日报的彪爷，究竟我每日怎样准备开心谜题这个咁古灵精怪的游戏环节的呢？简单来讲，可以用五个层次、六个步骤、七种元素、八个概念、九种角度和一种信念去解释的。什么信念？就是相信我会考起你咯。 开心日报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梁明忠、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王桂林、刘莲、彪爷，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要談一個新的話題，周崇明就是說到就是一名交通警就去年11月在西灣河就開槍擊中了一名青年，就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提出一個私人檢控，私人檢控就很少的，就法庭都接納了進行程序。最新的消息就是說律政司已經去信法庭，就決定介入這個私人檢控，就和將會撤銷這個檢控的傳票。這件事裏边咧就都引起一啲争论啦吓，咁即系到底系话系咪律政司咧就可以用咁嘅方式去阻止呢一次嘅私人检控咧咁？咁我哋喺呢个时间咧就请嚟咗法律嘅人士咧同我哋参与下呢个讨论噶。咁当然呢个讨论亦都开放俾大家，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噶。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我已经接通咗大律师咧黄宇日嘅，黄宇日你好， 你好， 系你好。 是啊，啱就听倾开啦，就係而家啦律政司呢就介入咗件事件啦。咁不如你係法律界呢同我哋讲讲呢个程序啦，可能都好多朋友未必熟悉㗎，到底呢个私人检控里面呢就律政司个介入係基于咩情况呢，同埋介入咗呢係咪就可以完全撤销，咁呢件私人检控呢件事就会结束㗎啦，就会告终㗎啦，咁係咪咁㗎呢？咁请你从法律嗰方面同我哋讲讲呢个情况好嘛。 好啊，咁其实律政司根据嗰个裁判官条例呢係有权力去介入嘅。咁而至于佢咩情况之下会介入呢，咁喺呢一个即係律政司嗰个嘅检控手册里面其实有讲到佢会考虑啲乜嘢嘅因素嘅。咁佢决定嘅因素就包括啦，以下维护社会公义啦，罪行嘅严重程度啦，有利害关系一方嘅意见啦，诉讼系咪重复，同律政司的決定是否一致，同埋是否有機會進行公平審訊嘅？咁律政司司長咧都會同時考慮咧，檢控嗰一方嗰個行為操守嘅。咁所以可以睇到就係律政司去行使嗰個介入嘅權力嘅時候咧，佢就會去考慮包括剛才提到檢控手則所列出嗰啲因素嘅。咁但係當然喺呢一次嗰個嘅案件裏面，似乎律政司就冇透露佢係基於啲乜嘢嘅原因係選擇介入啦。咁至於喺介入咗之後咧，其實嗰個就已經係變咗做律政司做主導嘅一個嘅檢控嚟㗎啦。咁就唔再係私人檢控嚟啦。咁所以律政司會唔會決定去終止嗰個檢控或者去撤回嗰個檢控咧？咁呢個就要跟翻律政司本身嗰個檢控手則啦。咁律政司去即係行使個準則，就係會唔會有一個合理定罪嘅機會咯？咁呢個同裁判官去批出嗰個私人檢控嗰個傳票就唔同嘅。裁判官去批出私人檢控嗰個標準咧，就係有一個表面證據就得噶啦。咁但係律政司決定繼唔繼續檢控就用一個高啲嘅標準嘅，係咪可以達至合理定罪嘅機會咯？ 咁即係換言之，有律政司介入咗咧。就可能件案亦都會係終止㗎啦，係咪咁講咧？即係按照你頭先講嘅話咧，就已經係由律政司做主導㗎啦嘛。咁按照即係我哋一直都有睇翻啲報道咁講啫。咁啊，律政司嘅態度似乎都傾向於係會終止㗎咯。咁而呢個終止亦都可能係即係好快脆就可以決做嗰個決定㗎啦，係咪咁咧？即係個程序已經去到嗰度咧，就係由完全律政司決定嘅啫，係咪咁啊？即係而家個狀況係。 是完全由律政司决定的，如果律政司介入了之后，因为正如刚才所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共的检控，就是由律政司去负责的检控。 咁从法律界嘅角度去讲咧，譬如呢啲私人检控咧，其实嗰个作用系应该系点做嘅咧？同埋系咪一种即系起一个咩嘅作用咧？同埋律政司如果今次咁嘅介入里边咧，即系佢系咪需要向公众即系都要公开嗰个考虑啊，或者佢嘅原因啊咁样嘅？ 首先私人检控其实喺香港嗰个社会或者法律制度嗰度其實好少嘅，即係過往都唔常見嘅。咁至於佢嗰個目的，其實喺傳統上或者歷史上，其實最大就係我哋制衡。其實佢係有案例講到，佢係一個憲法嘅制衡嚟嘅，或者憲法嘅保障嚟嘅。那個目的就係要制衡當局咧，檢控當局，當佢做出一啲選擇決定唔檢控嘅決定嘅時候，係不公啊，或者係可能佢有唔公平嘅地方，或者唔考慮咗一啲佢唔應該考慮嘅因素嘅時候，咁一啲受害人或者公眾人士可以自行去檢控咯。咁呢個就係個目的。咁至於你話律政司去選擇去介入嘅時候，佢有冇一個義務去透露嗰個嘅原因咧？咁喺法律上就應該未必有嘅。咁係啦。咁但係當然，至於佢政治上佢有冇咁呢個，我就唔評論啦。 嗱，你讲开个制衡咧，就系譬如我哋有时见到啲检控嘅事件咧，就好有争议嘅时候咧，律政司就会讲咧，就呢个由检控专员去负责嘅咁样吓，咁即系呢个都可能系属于一种制衡啦。咁但系如果而家按照呢种咁嘅情况之下，由佢去接手或者佢介入咧，咁中间喺律政司嗰个体系里边，本身又有冇一啲制衡嘅咧？即系佢需唔需要考虑边啲嘅意见啊，或者系点衡量嘅时候啊，有冇呢个制衡嘅力量嘅咧？ 我相信就是在这一个介入的个决定呢，其实很大很大机会都是已经是去到律政司司长的层面了。因为他是律政司司长，他是律政司司长，律政司这个部门的首长啦。而他亦都即是这些这么重大的决定，我相信都是会去到他的层面那里了。至于你说有没有制衡，那似乎你是讲紧乜嘢嘅形式嘅制衡咧，即系可能律政司个检控科里面佢有佢自己意见，因为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检控嘅意见就唔会系即系律政司长俾得到噶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律政司司长其实冇一个刑事嘅背景嘅，佢系主力做民事噶嘛，咁所以佢同检控部门嘅或者检控科嗰个嘅专业个意见咯。 另外一樣嘢想問一下咧，就係、是其實法庭已經接納咗呢、這個即係、就是、案件係受理噶嘛嚇，同埋係定咗即係個出開庭嘅日期啦。咁點解好似律政司係咁遲先介入咧？係咪太遲咧？會唔會？ 其實又唔算話好遲嘅，因為嗰個原因係佢。佢當然要考慮好多我剛才所講的因素啦，咁可能包括埋證據嗰個強弱啦，咁同埋其實即係呢啲咁重大決定，我相信佢哋內部都要好多嘅討論嘅，咁所以我又認為呢一個算係太遲咯。 你從法律界的角度考慮啦，譬如法庭都批准咗佢啦，正如你講啦，都有一啲表面證供嘅，咁但係去到律政司嘅時候咧就。即係停止啦，或者介入，咁啊極可能係終止咗啦。咁其實中間係點樣衡量嘅咧？法庭係一個咁嘅意見，但係可能去到律政司嘅時候另一種意見。喺個法律上，你覺得係點睇嘅呢件事？即係點解會有兩個咁好似即係覺得有啲唔同嘅做法或者唔同嘅想法咁樣啊？ 因為佢哋做嗰個決定嗰個嘅門檻或者準則係唔同嘅。裁判官去決定批出嗰個嘅私人檢控嗰個票嘅時候。佢用嗰個標準係一個比較低嘅，就係、是、表面證據。咁表面證據其實有人做一個嘅指控，其實基本上已經係有喺度噶啦。咁喺呢個案件裏面，其實有嗰段片，已經基本上係有個表面嘅證據喺度噶啦。咁但係律政司嘅決定嘅，佢用嗰個標準就比較高噶啦，就係、是、會唔會有一個達至定罪合理機會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咁就我啱同佢傾嘅咧，就係大律師啊黃宇日啦。咁就少少時間啫，張同明嘅啦，覺得呢件事裏邊你會點睇嘅咧？其實 當然好多具體嗰啲法律 上面的一些即專業的意見，我們不是那麼清楚，不過、即純粹從一個普通市民的角度就即似乎很突然，或者是、究竟私人檢控這件事即我們還可不可以行使這個權利，或者是、即法律上面還有沒有效，這個是一個疑問。 是好啊，今天我的時間夠了，拜拜。